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咁啊已经咧就嚟到早上嘅6:09，对唔住啊，6:09。咁啊，今日咧就系1月6日啦，星期五啊，农历12月15嘅。咁啊，所以头先咧即系翻紧嚟电台嘅时间都发觉，哇，出边个月光咧，即系大大个月光啊，咁啊非常之靓啊吓。咁啊系可惜啊，即系有啲烟霞。如果唔系嘅话咧，仲靓。唔紧要。咁啊，点样靓法咧？其实都系在于自己个心态咧，点样去到欣赏呢一个嘅月光，或者系欣赏身边嘅一啲风景嘅啫。咁事在人为嘅。出边嘅气温咧就系、是、哇，今日咧个气温啊都上升咗唔少咯。今日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啲手擦，手咧都爆晒擦嘅，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生效啊吓。咁又系时候咧，即系提一提自己，又即系温馨提示埋咁多位嘅听众。最紧要咧啊，多啲啊保养下自己嗰啲皮肤，咁啊紧要啦。今日啊星期五咯，咁啊成日都系话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咧都可以顺顺利利，咁啊愉快，咁好快脆咧就可以度过今天之后咧，咁啊一般打工仔都可以好好地休息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听到一句时间管理大师，即系我哋业余人嗰啲咧。咁但系其实时间管理大师本身咧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睇下你做咩嘅啫。如果你喂我系时间管理大师，但我攞咗去到发展自己嘅工作事业嘅，我自己嘅 career path 嘅，咁梗系好啊，好事嚟噶啦。如果你话去做咧唔三唔四咁，梗系唔好啦。如果你将呢啲嘅事情咧做啱咗嘅时候咧，系好嘅，因为咧你唔需要再攞双倍嘅时间咧去到做一样嘅事情。点解咁讲咧？时间过咗咧就冇噶啦。我成日都系咁样同身边嘅朋友讲啊，预期你谂住喂做快啲啦咁样。但做完出嚟错嘅，结果咧要更加多嘅时间去到核对啦，甚至乎改正，得不偿失。咁啊呢一个情况底下，不如咧由你第一次开始做嘅时候接触嘅时间咧，慢慢做，咁啊嚟得更加实际啦。时间比金钱更加有更加多嘅价值喺度啊！你可以更加有钱，但你真系谂下，从来都唔会有人可以拥有更加多嘅时间。我成日都喺晨光入边讲啦，买唔到嘅呢个时间系买唔到嘅。同埋亦都唔好太过嘥时间咧，精挑细选。喂，我哋等一个好嘅时机，我哋等一个好嘅机会，因为你永远喺度等待呢啲好嘅机会同好嘅 timing、好嘅时间，其实你真系喺度浪费紧更加多嘅时间。咁所以咧，做你真正感觉得到兴趣嘅事情，你就会开始明白到，原来珍惜时间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课题啊！今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去到爱惜自己嘅时间。2023年嚟咗噶啦， 每一分秒跳动，似追赶每点钟。 追踪光阴在变清风，追踪钟声划过天空，追一分追一刻在现岁月中。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日夜四季跳动似急风，独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谁怪我丢动几个风，不是你永远活在我心中，盼坠入这个门，盼坠到你所中， 不管即使路过西方， 尽头空空只有破梦，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不管即使路过西东，不改即使浓烈冰封，追到风家想你我已前方。一起思想盼在交通，一起那管天天活动。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室外气温继续十八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即系同大家揭啲乜嘢咧？揭下报纸，咁啊话到农历新年好快脆咧就会到啦，咁啊大扫除咯，唔知道你啊需唔需要大扫除咧？最好大扫除嘅方法咧就系每一日啊都已经整理好你嘅家居嘅企理，有手尾啊，将唔爱嘅嘢啊断舍离，放弃咗佢，咁样嘅话咧就真系无往而不利啦。睇睇下咧，原来雇员再培训局嘅一个叫做乐活一站啊，每一年亦都会推出咧农历新年大扫除嘅服务嘅。今年啊，按住工作地区以及咧就服务时段，家务助理建议收费时薪咧就130蚊至到140蚊。咁啊，越近岁晚啊嘅时间咧，咁啊可能会有所调整，咁啊可能有机会啊吓，咁啊暂时预计嘅啫，去到160蚊嘅，咁啊较去年略提升咧就系多10蚊，咁啊大概咧升幅嘅8% 嘅。再培训局咧就话到啦，建议收费系按去年实际平均收费而定噶，咁啊现时已经有1600个嘅预约，同上年相约嘅话咧反应热烈啦，呼吁雇主咧有需要可以尽早预约，咁啊有参加计划嘅家务助理就话到啦，曾经开门咧就见到，哇，其实都好多吓小强走嚟走去，咁啊都惊惊地，咁啊佢话认为咧就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家务助理，遇到呢啲情况都应该临危不乱。真系你有张良计，我又有杀虫水，所以一定要淡淡定先有钱剩。如果唔系咧，嗰个人揾你过去帮手清洁嘅话咧，咁啊都系都系想你处理咗呢啲问题嘅啫。好啦，再培训局嘅人员亦都话到啦。乐活一站每一年啊，新年前咧，平均就会收到即系2500个大扫除嘅登记预约噶，成功配对率咧去到90%噶。佢哋指出啦，参考咗上年度助理实际嘅平均时薪咧就大概130蚊，所以今年咧就有少少嘅调整嘅。嗱，你又需唔需要咧去到揾呢一类型嘅家务助理去到帮手咧咁样？咁其实佢哋员工亦都话到啊，市民留意咧就屋企入边两处嘅地方就容易藏污垢嘅，贴士俾我哋。第一系柜底，第二就系厨房嘅抽油烟机。 吸油烟机咧系难搞嘅，所以咧其实我又系可能因为真系处女座，即系处女座有啲洁癖嘅，嗰只嘅处女座咧有阵时，譬如用吸油烟机咧，煮餸，我煮煮下煮紧嘅时候，我都会忍唔住手望到佢嘅时候，哇！我心谂咁多油烟嘅，不如抹下佢先啦。如果唔系一阵之后有排抹啦，我又会走去即系抹一抹佢。咁啊，呢啲即系个人喜好啊吓。咁所以咧，再培训局咧亦都会有教埋咧，就系如何拆洗呢个抽油烟机啊，等等相关嘅部件嘅工作嘅。咁啊，佢哋都相当之专业啊。咁啊，睇到佢哋咧本身啊录一站啦，咁啊大扫除嘅新春项目咧，亦都包括譬如大扫除啊，甚至乎咧就系譬如蒸糕啊、煮团年饭啊。哇，其实佢哋个工作范畴都非常之多元化。咁啊，煮团年饭啊，唔知道你需唔需要佢哋帮忙啦？如果需要嘅话，又可以自己考虑一下，自己又谂一谂啦。所以呢首歌咧，唔知啱唔啱你听？可以约下佢哋，我就好想约你。以作曲嘅伍仲衡、哦。早晨，早晨，呢首歌曲嚟自阿 Gigi 严明熙。 无论地球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同你讲嘅嘢，除咗系即系啱你喺今个星期去之外咧，其实有啲都系啱喺嚟紧嘅时候去噶。嗱，今日咧就六号啦，其实就仲有十日左右咧，咁啊呢一个嘅叫做年宵市场咧就会正式开始噶啦，我都忍唔住啊，就已经想去啦。因为咧即系叫做好似阔别咗好耐咧，冇去同人哋逼下。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一样，因为一嚟担心呢一个嘅疫情啦，咁啊成日困住自己啊。哇！一见到呢啲叫做年宵市场咧嘅消息嘅时候咧，都忍唔住真系望一望、啊。 年宵市场去到2023啦，咁全港当然啦有15大啊农历年宵市场嘅摊位地点啊，同埋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开幕嘅时间嘅。咁如果你话当然系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咁就会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咁啊，呢一個咧都應該係最大嘅、最多嘢食噶啦，咁樣。啊，今年咧其實亦都見得到咧，即係由於呢個疫情啊嚇放緩啦，咁啊而家都見到好多消息咧都係同通關有關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見得到今年嗰個嘅叫做年宵市場嘅情況咧，係令人哋咧就特別期待。因为货品的来源啊，或者咧就系会唔会就可以俾大家入边进食啊？呢啲咧其实亦都系大家相对嚟讲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期待嘅。啊，今年啊咁啊睇到全港方面咧，咁啊亦都有多个嘅年宵市场啦，大同细都有嘅。嗱，你身处个区咧，可能咧亦都会准备定咧吓嚟紧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年宵市场噶啦。咁到时咧又可以再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再望一望啊，到底有啲乜嘢非常之好嘅年宵市场嘅地方，咁啊可以到时啊介绍俾大家啦。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话喂真系好想星期五六日啊搵啲地方去下嘅话咧，咁红叶啊又系继续可以推俾大家，因为而家多个嘅公园其实都见到佢哋红叶嘅指数咧已经去到满红啦。譬如流水响啊，呢啲可以影埋倒影嘅话咧，咁有好多朋友都非常之喜欢啊。仲有咧就系例如系青衣公园啊等等嘅地方都系非常之值得去嘅。咁啊，识得爱好摄影嘅朋友嘅话啦，咁其实亦都可以就一就迁就个镜头，甚至乎可以令到咧就你有一种咧就置身于外地嘅一种快乐嘅旅程嘅感觉噶吓，即系留喺香港都已经影到咁靓嘅红叶。啊，其实以前咧都应该种多啲啦，边度估到会今时今日啊，大家会咁喜爱睇呢个红叶先至得噶。啊，所以咧，其实欣赏红叶嘅时候，最紧要一啲守则，记住千祈就唔好破坏佢。跌咗落地下嗰啲树叶咧，咁你执翻一两块就唔系落袋翻屋企咯，执翻一两块咁啊，影完相又摆翻喺度，咁啊等大自然吸收翻佢咧，咁就得噶啦。 照在月光的枕。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蜜蜂空淡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生的意思 者奉言亮起。 六点半钟之前找你这首歌，那个是邝星宇《问问嘴着》。先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继续难产，在第三日的投票之中，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仍然未能取得当选所需的218票。在今日的第七和第八轮投票之中，麦卡锡都是以201票落败，民主党的杰弗里斯继续获得全数党友的212票。在第九轮投票之中，麦卡锡只是取得200票，再度落败。由于继续没有人当选，要进行第十轮投票，是美国164年来经历最多轮投票的议长选举。麦卡锡遇到最大阻力主要来自党内极右势力，他和盟友多次和极右议员谈判，但是仍然未能结束僵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在乌克兰停火36个钟，将会在这一场长达10个几月的冲突之中首次重大休战。克里姆林宫在通报之中说，考虑到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的呼吁，普京已经指示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今个月6号中午起至到7号午夜，在乌克兰的双方整条战线是戰線上停火。通報又說，基於大量信奉東正教的民眾生活在戰區，俄方呼籲烏克蘭方面宣布停火，給民眾有機會參加聖誕節的宗教和儀式活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歡迎在東正教聖誕節期間在烏克蘭停火，不過烏克蘭就拒絕停火，強調俄軍必須要撤出烏克蘭才可能是臨時停火。回来本港，政府宣布今个月8号起实施和内地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北上和南下每日各有大约6万人经7个口岸过关，其中经3个陆路口岸，即是深圳湾、文锦道和落马洲支线的每日配额一共5万人，过关前要网上预约，两地人士过关都必须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而內地居民返內地和港人由內地返港就不限人數，亦都無需要預約。至於高鐵，政府預計不遲過今個月15號恢復運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說，市民對通關反應十分踴躍，網上預約系統在傍晚開放之後頭兩個鐘，已經有超過15萬人透過系統預約出境香港去到內地，截至夜晚11點就有超過25萬人完成預約。資科辦說，網上預約系統在開放的時候曾經處理大量市民同時進入，市民可能需要先排隊輪候再進入系統進行預約，其後已經沒有出現需要輪候的情況，系統運作大致暢順，而預約的程序簡單，大多數市民可以在15分鐘內完成。現在所有日期仍然有預約時段可以給市民去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达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们，二台派发贺年利是封，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内容， 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有田又有地，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一 只 鸟嘅长发 我老公话见到阿北山喺架车度喐嚟喐去啊，隔篱啊仲有另一个人添啊！ 哇，真系世风日下咯，北山背住北太做埋啲咁嘅嘢啊！ 北家今次有难啦，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晚晚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听下爸爸不细心喺架车度搞搞震，有啲咩苦衷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7的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哎呀，个气温咧就稍微回落咗1度咁多，17度，相对湿度74%，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继续生效紧嘅。咁啊空气方面啊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咁啊好多嘅打工仔，即系适应咗呢一个啱啱翻工嘅时候，又或者真系未适应啦，等下等下。又等到星期五咯，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啊，我都戥大家开心啊，又嚟到 Happy Friday 啊。 又系喎，啊，好似啱啱放完假啊，唔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又系少咗一日。 系啊， 第一日系 四个工作天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啲听众咧，即系翻工嗰啲，等下等下，哇，又嚟到星期五咯，咁啊，今日可能大家嘅心态唔知啊，希望唔会啦。可能啲朋友都系抱住 hea 做嘅心态，哇喳喳谂啦，今晚都系快啲吓收工，跟住准备定个 holiday mood 啊。 呢个真系几有趣嘅问题嚟嘅，究竟有几多人咧系期望放假，即系不断喺等紧放假啦。 嗯， 但系同一时间有几多人系期望翻工嘅咧？即系不断期望紧开做嘢嘅。 我谂咧，我哋譬如做传媒，譬如晨光咁样，可能我哋几个主持咧，都系会期待翻工嗰一批嚟。 嗯， 因为我哋点解会从事呢个职业呢？就因为呢个职业都系其中一个我哋认为自己喜欢嘅职业啊嘛。 嗯， 如果唔中意，我哋就唔会喺呢度做啦，系咪？ 嗯， 即系有好多原因，大家唔知嘅。咁但系如果唔中意，我哋就走咗啦。咁所以咧，就系话到我哋都喜欢呢份工啊。如果放假放得太耐咧，我都会周身唔聚财噶，即系想过嚟推下 panel 啊，开下咪咁样噶咯，都会。 你可以喺屋企自己整副 panel 自己玩噶嘛？ 唔同啊嘛，啲听众都唔同。唔通我自己喺屋企推嘅时候揾鬼听咩？到时真系大家嚟事啊！ 叫屋企啲细路同阿太在喺屋企听咯，当系听众。 我惊我忍唔住变咗训话。 唔系，定还是你喺屋企不嬲讲嘢冇人理啊？ 哇！你真系深明大义啊！我觉得佢 rating 系零嘅，你知唔知啊？ 但又唔系，我哋系平时喺直播室开麦，都未必有人理我哋噶。 有，我哋冇同啲，即系我哋冇用网上边同啲听众互动啫。 嗯， 我哋肯同啲听众互动，哦， 有机会，有机会，等下等下吓， 系。 不過話時話，即係正話講到咧，即係工作、休息或者放假咁樣啊。咁成日有啲説話好有趣嘅，譬如咧，千祈唔好將工作帶翻屋企，有聽過啦。 有啊。 翻工嘅時候唔好成日望放假，你有聽過啦。咁成日咧好似想有啲即係要將工作同埋休息要分得好清楚嘅，就分開佢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又會聽過啲説話，你要將你嘅工作當成你嘅娛樂，當成你嘅興趣，撈埋佢，咁就得啦。咁究竟咧，我哋應該將工作休息分開啊，定還是？工作就是我哋嘅休息，休息就是我哋嘅工作咧。 系咯，我以前咧，我都会即系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我都系听过好多呢一类型嘅说话。其中一个咧，以前嘅我咧会奉行嘅一个宗旨就系咩？嗱，翻屋企唔好再揾我啦。 系啦， 我翻到屋企咧，我系希望屋企嗰个氛围系令到我快乐愉悦嘅。如果你再同我讲工作嘅嘢，我真系唔冚过你啊！咁你唔好揾我啊！咁样咁啊，希望分得好开。去到今日之後咧，我就發覺其實係可能我哋即係而家呢一份嘅工作咧，係冇可能分開。咁當然嗱，我都幾夠膽講，因為我識啲朋友咧，佢放工嘅時候真係放工嘅喎。佢放工嘅時候咧，好似啲外國人咁樣咧，佢老細打俾佢，佢都唔聽噶。原來咧，佢因為佢做好多 confidential 嘅嘢，所有嘢都喺公司嘅，佢想做都冇得做，即係翻到屋企之後，佢離開咗 office 咧。佢完全係可以 100% 放鬆，其實都有呢啲職業嘅，即係要自己選擇啦。呢、這個 即係要我哋揀工作嘅時候，要揀一啲高度機密嘅工作先得。 係啊，應該係。 但係我成日聽，譬如話醫生啊咁樣，你唔可以熄電話嘅。 哦，係啊， 因為佢哋隨時會有啲緊急嘅事揾佢哋噶嘛，即係唔可以休息。咁又點樣算呢？所以呢個真係好頭痕。咁每個人選擇都唔同啦，有啲人就中意。分得好清楚， 系啊。 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唔分咁样，咁有啲人咧就觉得比重咧，即系究竟做嘢嘅比重高啲啊，定还是休息多啲啊？而家就话咩 work life balance 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说话或者嘅叫做态度咧，俾大家去选择。 系 啊，咁但系咧，我成日觉得点解要分得咁辛苦咧？ 系咯， 即系我成日觉得有啲人话，我五点钟放工，我就即刻离开公司啦。 四点九已经执紧嘢噶啦，唔好揾我啊。 系啦，咁五点钟即刻离开公司。离开咗公司咁咪点咧？即系我成日觉得，你离开咗间公司，踏出门口嗰一步，你个脑筋系咪可以完全放低晒？间公司嘅嘢先。这个第一咧，调翻转头。譬如你朝早翻九点，你系咪九点钟踏正？你踏入间公司，你即刻好似开机器咁样，啪个掣，即刻可以做嘢啊？又唔系噶喎。 系啊。 咁絕大部分嘅，我覺得絕大部分嘅人嘅做法咧，就係我翻公司，我需要 warm up， 我需要熱身， 係熱身，走嘅拉筋先， 可以熄，係啊，拉筋都得。但係走嘅時候，我即刻可以熄掣。嗱，點解個選擇又可以係咁樣咧？即係呢個嗱，咁某種程度上，你對工作又唔係太公平嘅喎。 係啊，老闆請你，咁你又話要 warm up。咁但系走嘅时候就 F1 一声，消失咗。 我唔谂老板嗰个层面啦，我就系觉得对自己交代都唔好啊。如果你谂住我五点钟即刻要走嘅，即刻熄机嘅， 系 咁调翻转头，你应该九点钟翻嚟嘅时候即刻开机咯。 系 咁、就唔好 hea 喎。 系啊， 咁即刻要开行咗 turbo 噶咯。 那个态度咧，其实即系。所有人都是看在眼里的，你比如你五点收工，你四点九已经晾起个电话，仲执紧嘢，喂，大家睇到都觉得哇，有冇搞错咁啊？真系 系啊，所以我哋做呢个行头或者我哋几个我哋个习惯就是我哋六点翻嚟开麦，其实我哋四点几已经 warm up 啦， 系啊系啊，你 翻嚟。你就開咗機咯， 係咯，咁 就係咁 我喺出面大聲嗌咗河車成個鐘啊！如果唔係翻嚟，啲人點解會話？你話聲唔眼瞓嘅咩？呢個世界邊度有人唔眼瞓噶？ 即係題外話，好快講兩句。以前我哋即係讀書啊，讀演藝啊，去翻學啦、上堂唔計啊，譬如有陣時候我哋要排戲噶嘛，學校有啲戲要排噶嘛。如果我哋譬如我哋排晏晝三點。三点先翻去 warm up 咧，已经俾人闹噶啦。 系啊。 点解你唔 warm up 咗先入嚟啊？即系要做好晒你嘅准备功夫 ，get ready 入嚟就要系噶啦。 系啊，啱啊， 一场 足球比赛都系噶，你要准备入场之前，你都喺出边跑下步热身先啦，唔通你入到去先开始热身啊？ 嗯，不过都系嗰句，每个人有每个人嘅选择嘅，但系其实除咗大家而家嘅选择，不妨试下睇多啲其他嘅方法咁咯、嗯。 好啊，好啊，咁我哋一阵翻嚟再倾过、嗯。 好啊， 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你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多难忘喜欢，家中抱住甜蜜，病榻中心得仿如劳工，体温跟激情和热吻告白，片段再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忧伤，愿意等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曾为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 歌曲嚟自 One Promise 嘅《愿意等你》，出边十七度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咧，都揾嚟行山嘅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即场 KOL 系列一啲行山嘅要点，大家一齐留意一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啦，讲下行山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香港山岳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啦。咁啊 ，Sunny Sir 就上次同我哋讲咗咧，就如果即系大家可能即系上咗上山顶嗰度睇日出啦。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除咗想睇呢个2023年嘅日出之外，咁其实我2023年踏入咗啦，我仍然想得闲追下个太阳嘅。咁我喺行夜山嘅过程入边咧。可能都而家啲天氣都係凍啦，夜晚嘅時候特別冇太陽。咁我點樣可以保暖呢？今次唔講扎營啦，咁我點樣可以保暖呢？一路行山嘅時候一路保暖呢？ 我要同小白 request， 我想下次講翻露營，我中意講露營多啲。 露營係一種特別嘅體驗嚟嘅， 好正，即係可以教翻大家去露營嗰啲小技巧，唔好再做一個即係劣質嘅露營人士。 係， 咁啊講翻行山先， 好啊， 我亦遵盡要求啊。其实我哋夜晚行山咧，好多时候就大家唔记得带啲薄风褛。 哦，系啊，防风嗰啲啊嘛。 唔系净系一味要保暖嘅褛嘅，一件薄嘅系着住佢一路行都唔除佢嘅。 嗯， 目的就系挡风， 挡风， 减少个身体对流嘅即系个体温嘅散失。 嗯， 咁我自己就会偏向中意整条手巾仔箍住个颈嘅。 系， 咁啊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可以保暖嘅方法。 嗯， 即系阿妈细个都会咁啦，吓摆个湿，即系整条颈巾俾你咁就保住啦。 系啊。 但跑起上嚟咧，就冇莫白跑啊！行起上嚟熱咧，咁你可以鬆一鬆佢。 嗯， 咁呢個其實係好好嘅方法嚟。 嗯， 再提翻大家啦，就係如果你要休息嘅時候， 嗯， 咁我建議冬天行山咧，盡量避免就大休。 係 何為大休咧？一停低30分鐘嗰啲。 哦，跟住你唔想行噶，唔想行噶、 啊。 我試過即係又要講翻，即係參加嗰啲長征嘅山藝比賽咧。真系你突然间唞嘅时候咧，你有好多朋友好热诚啊，哇！上到上嚟嘅时候，我准备咗 我準備咗啲嘢俾你啊，咁但係又搞啲 飲飲食食啊， 半個鐘你唔會想行噶啦，你想走噶啦， 即係嗰個意志就俾你消磨咗。 係啊，你一鼓作氣，你去到換完衫，你有就算你有飯團有飯盒嘅，啊飯盒唔得啦，飯團啦，你一路行一路食， 拍兩個就走啦。 係啊， 飲啖熱茶就 飲啖熱茶啦，係啊，熱茶已經好緊，好足夠啦。 即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提議啊，換翻啲乾嘅衫先。 乾嘅啊，係都需要。 呢個都係上到啲 point 度咧，你幾凍都好。 嗯。 假設你有 support team 有人支援你啦，咁你就要將啲衫換咗佢， 嗯， 所有濕嘅全部換咗佢，唔使啦，咁啊，唔好換曬佢， 係， 因為點解換咗啲濕嘅衫咧？身體就唔需要再喺嗰、那個即係熱嘅傳遞當中，熱嘅散失咗， 嗯， 因為我哋身體好得意嘅，你一凍嘅嘢搭住佢咧，咁佢想就會將你嗰啲體温咧就會交換咗啊，將凍嘅體温、即係凍嘅嗰啲温度咧就轉咗身上邊， 嗯。 即係夏天點解我哋整條濕毛巾搭落條頸度咁舒服啊？就係咁解。 嗯， 咁你冬天一樣啫嘛，而埋風吹更加之凍，嗰、那個體感温度咧會比你正常再凍啲 嘅。嗯， 所以記得有機會就乜嘢衫全部換鬼曬佢。 即係你諗住自己喂，好似冇乜嘢啊，但係其實有陣時背脊出咗汗咧，係因為冬天 係啦，冇錯 係啦，其實佢乾得快啫。就唔代表佢冇濕，咁佢濕咗，其實濕住喺入面咧，你噏住咧，嗰、那個都係唔 係冇錯冇錯，有啲真係高手，真係高手啊！一睇就知啦。其實即係我成日都提啲同學仔，記得記得記得，保持乾爽就等於保到暖。 嗯， 接近係咁，因為我哋成日玩山藝活動咧，一個慳字啊。 嗯， 啊唔係就慳家，慳乜嘢啊？慳能量咯。 啊系、哦， 我做乜嘢要整翻干件衫？即系做乜要换份干衫啊？你悭体温咯， 嗯， 你咁你身体唔使要将嗰个能量转化去做保温、啊， 嗯， 咁咪留翻肌肉里面用咯。其实能量有限噶嘛。 哇，呢、這个真系睿智啊！我都上咗重要嘅一堂啊！ 啊，成年几两年噶啦 喎，系啊，呢堂好紧要啊，因为我成日都谂唔到点样去到同啲人点解一定要换啊！我哋一般人净系谂住个心态，佢最着得舒服啲咯，你唔使再噏住你舒服啲，你咪行得好啲咯。譬如植物咧，通常啲人就话植物点解都要换啊？咁你植物咧就踩扁咗啦，咁你咪换个对咯，即系会系呢啲嘅。咁但系就好难，好似新年常所讲一样，我哋人咧。计数嘅 系， 连埋呢啲我哋都计埋嘅话，就啲能量就留翻嚟俾肌肉帮你行， 系 咁就唔需要咧，就啲能量就消耗咗喺你即系保持体温上面， 都系入同埋出嘅啫。咁你只不过我想悭翻啲能量喺翻个保温嗰边咧，就变咗可以肌肉方面用翻佢。 嗯， 再提翻一次啦，其实就袜嗰度要换咧。 吓、 啊，咁我哋都有啲譬如行长途， 系 对佢湿咗。而嗱，呢个系你有 support team 嘅情况下。 啊 你啲人話洗腳啦，洗腳之後乾淨只腳乾爽咧，就冇咁易起水泡。 啊， 但係真嘅。 嗯。 咁但係你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整唔翻乾只腳。 嗯。 咁點算咧？咁我哋就會用爽身粉咯。 嗯。 即係你我照洗腳，用暖水洗腳之後，即刻抹翻乾佢，然後攞爽身粉， 係 將最後嗰啲腳嘅寒氣咧、都吸埋佢。 係。 其實爽身粉啲叫乾燥劑嚟啫嘛。 係。 佢將你啲寒氣吸咗佢。 係。 你燉咗佢之後咧，再著翻對全新嘅羊毛襪，咁你個成個 performance 成個表現又去翻呢個另一級數啦。 我以前啊，成日俾人笑用爽身粉，哇！你咁大人仲爽身粉嘅？你行山行過，成陣爽身粉嘅味咁搞笑嘅咁樣，佢真係笑錯咗我啦。 咁唔係嘅，佢係妒忌你啫，就妒唉，我又冇咁，唉，笑下你先啦。咁 因為我有陣時遇到啲情況咧，未計到未有 support team 嚟咧，我都會將啲爽身粉滲喺個身入邊嘅。即係希望令到自己咧，就盡量保持住嗰個乾爽嘅程度，拖延得耐啲。即我係有咁樣嘅諗法嘅。 成日話高手在民間就係咁咯。 我好彩你講到入邊個 theory 啊！我仲有一個方法咧，就問下 Sunny Sir， 就係我如果著襪嘅話咧，即係當行一啲長途嘅咁樣，咁夜山又好，日頭都好啦，會先著啲腳趾襪，即係因為唔想去到腳趾之間互相摩擦。著咗腳趾襪之後咧，因為腳趾襪已經套住咗啦。如果你再驚佢真係可能個彈性唔夠嘅話，因為腳趾襪其實通常普遍嚟講比較薄嘅， 係啊冇錯， 因為佢套住你只腳啊嘛，咁你唔可以做得太厚啊嘛， 係， 跟住先至外邊再著多一對行山嘅襪嘅，咁可能要大 size 少，即鞋咧又綁翻鬆少少，咁其實又係咪都係 OK 嘅咧？可以接受咧？ 係呢個非常聰明嘅做法， 係嘛？ 係我又唔想讚你，讚你太多咧，我驚你會翹脹， 但係 事實上又真係。好醒嚇！呢、這個絕對係聰明嘅做法，因為可以減少咗個摩擦。 係 有時候咧，就以前就著對薄襪嘅， 嗯， 但係而家咧就自然出咗腳趾襪之後咧，咁、我初初都抗拒，哇咁核突， 好搞笑啊！我覺得腳趾襪， 咁、但係我試過幾次之後咧， 係好舒服。 係啊， 因為佢只同佢之間咧 冇再 摩擦 力，因為以前 少咗好多。 以前除咗用爽身粉咧，就見到好多好多朋友都中意用嗰啲凡士林嗰啲咧。 係唔得噶，係好黏喎，仲感覺係 啊，好黏啊， 好黏 啊。咁啊，有啲人甚至乎因為驚摩擦嘅關係咧，即係凡士林擦曬全身，我都見過。我喺個山上面見到有啲外籍人士直頭全身啊，成個 body 啊，不斷係咁擦。系啊， 我 都有见过， 有少少毛孔闭塞，同埋有啲个脑闭塞， 所以方法有好多啊吓呢啲。 所以你对两一薄嘅脚趾袜， 嗯， 嗱，另一对袜咧，其实唔需要特定大啲嘅，因为羊毛袜咧本身有啲弹性嘅， 嗯， 我哋有机会再讲物料方面嘅嘢 啊。好啊，好啊。 因為羊毛很好著嘅，咁對鞋咧都唔使特登話鬆翻啲嘅。我中意就係前腳掌嘅地方鬆啲，但係由腳腕以上位置咧，我收翻緊佢。因為我屈曲嘅時候咧係前腳掌，反而係你個腳桶位置咧，我要保護住個腳腕啊嘛。咁所以就會收翻緊佢。尤其是會跑山嘅朋友仔，最緊要就係腳腕嗰下嘢收翻緊佢。你前面要屈唔緊要。咁你冇咁易咬柴之餘咧，我叫人鞋合一。 哇！ 即系你玩开嗰班高手，应该明白我讲咩噶啦？咩叫人鞋合一啊？脚到就鞋到，人又到嗰啲嗰种感觉，一踏落去好实在嘅 feel 到个位嘅。 系 咁呢啲就 系 高手啊！ 系 我见你都系 一踩踩入去，应唔应该弹啊？应唔应该跳啊？即系同个地面个感觉咧，而只脚做个反应咧，系可以 就即时做到嘅，唔会因为对鞋喺里边晾啊。 嗯， 你有空间咧就会晾。其实我成日以前都咁教嘅，你湿咗对袜，再有空间晾咧。就會摩擦就起水泡 啊！係啊係啊，鞋咧同埋襪咧，有陣時見到啲溪間咧，我唔係好想，即係我唔係好怕濕啊。但係問題佢濕咗之後咧，你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先至可以處理得到。 係咁，如果嗱真係落大雨，對鞋濕到 咁冇辦法啦，嗰啲就 咁我就會再將鞋底再收緊佢。 哦， 咁就 減 少 摩擦， 係希望減少咧。其實就即係叫做心理因素好啲啫，減少佢即係再收緊啲。咁所以你買鞋嘅時候咧，除咗前面要鞋翻留翻半隻個碼之外咧，你個鞋底你要計埋，你即係正常留翻兩到三隻手指。如果仲要拉嘅時候咧，仲有空間俾你收緊佢。呢個都係濕咗鞋其實可以即係處理到嘅方法嚟嘅。 係，我自己鞋底方面嘅選擇都會買咗隻鞋翻嚟，我就會選擇換翻橡筋嘅鞋底嘅。咁啊，好似感覺上就方便啲。 呢個跑山專用啦，我哋就懶啦、啊，因為鞋帶就好少咁做嘅、我自己就懶搞過，但我試過攞啲爬石繩去做鞋帶。 點啊？效果？ 效果絕對唔理想。 唔好就係、是、以為你講咩添？ 唔好就係因為我哋以前諗，喂，哇，條繩都有 EN 五六四喎，即係嗰啲係數啦，咁好勁嘅喎，哇，好拉唔斷嘅喎。有啲咩事掹埋出嚟用喎、啊？原來咧條繩因為佢唔夠普通嗰啲軟身啊，佢骨繩裏邊都有啲即係佢內膽喺度，條繩係要中間有內心啦，再加個外邊包住佢嘅，咁、所以就綁起上嚟咧成日甩。 哦， 唔好用嘅。 係，咁啊，所以而家即係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綁鞋帶噶啦。有啲直头用飛機鋼線嗰只牌子我都見過， 扭扭扭嗰啲，即係用收個威亞個夾嗰個。係 啊係啊係啊！ 滑雪嘅，就算連攀冰嘅 boot 都用嗰個系統。 係啦，嗰個咧我都幾夠膽講，佢條繩咧，即係佢個威亞咧，好堅韌嘅。通常壞嘅係咩咧？就係壞嗰個扭扭扭。 係 係啦，個扭扭扭好容易壞嘅，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去嘗試呢啲扭扭扭咧，唔好扭太多，因為真係會壞。條繩都未斷，你嗰個扭扭扭就壞咗。 其实咁讲啊，所有架撑都有即系再锋利个刀都有生锈嘅一日 啊！系啊， 咁我哋命听都系啦，都系睇翻留意翻嗰啲嘢，自己安排翻佢先紧要嘅。 系啊，所以我就留意到咧，因为佢嗰啲咁容易坏嘅，咁我就会谂啊，如果容易坏嘅要换一啲部件嘅时候我就会选择一啲容易啲换部件，譬如鞋带。譬如我虽然同你讲，我将个鞋带绑咗个橡筋啫，但有阵时候我仍然会。袋住咧一條真係鞋帶咧上埋去嘅，因為嗰個橡筋你驚突然之間會唔會斷咗定係點？咁你會冇辦法噶嘛？咁你鞋帶又冇重量，所以我有陣時呢啲位置都會拎埋嘅。 好在你唔係搞生意啫，我冇得撈噶啦。 千祈唔好咁講啊！ 即係你連後備嗰啲叫repair kit 咧，裝備嗰啲叫修補工具咧，你都講埋咁。 我就嚟拎埋斧頭上山噶啦！下個星期再講過。 好，拜拜，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8嘅時間啦，出面18度嘅氣温啊嚇，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星期五嘅早上咧，我哋有交通組嘅阿顧，早晨阿顧，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面嘅交通如何咧？ 好，先提翻大家，堅拿道天橋啊，去翻紅隧方向，近住霎西街，即係時代廣場對開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橋面燈位。隧道情況，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封路情况，七咸道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七咸道北去返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楼街一段慢线需要封闭。另外较早前屯门井财街路面下陷已经复修完成㗎啦。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清翠径之间全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㗎啦。系咁多， 好咁啊！交通都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大家照安全车速噶，咁啊照道理都应该大家顺顺利利可以翻工噶啦。 冇错，咁礼拜日都应该可以顺顺利利咁样通关啦。 啊，系啊，系啊，通关啊，好啦，啊， 内地免检疫。 钱又嚟啦咁样， 冇错啦。咁大家都恨咗耐啦，因为就嚟有农历新年啦，翻乡下。咁咧会开放翻七个口岸嘅，咁当中四个口岸咧都系新开翻嘅。咁包括就系文锦道啦、落马洲支线，即系福田口岸、港澳码头同埋中国码头。咁以及咧而家原有嘅三个口岸，包括系机场、深圳湾同埋港珠澳大桥，都会开放翻俾大家嘅。 咁罗湖嗰边咧？ 罗湖嗰边就暂时未开放住。 系啦，所以特别咧就。提一提啦，咁啊，如果你谂住即系坐呢个东铁嘅，咁样去过关嘅话咧，咁啊亦都要留意住即系嗰个时间啦。 冇错， 咁有嘅时候先可以搭，冇嘅时候你都系纯粹终点嘅啫。 冇错，咁同埋咧，如果你话好似搭翻东铁啊，或者系经文锦道同埋深圳湾呢啲陆路口岸咧，你系要记得预约噶。 哦，系。 冇错，咁咧深圳湾咧，嘅名额咧就有10,000个，文锦道5,000个，落马洲支线就35,000个， 呢个就翻上内地嘅， 冇错。咁以及咧，如果你系港珠澳大桥自己揸车北上嘅咧，名额有1,000个，包括系司机同乘客在内。 哦，咁就如呢架车系5个人，咁就用咗5个名额噶啦， 冇错啦。 哦，唔系断车啊，呢个大家留意住。 系啦，咁另外咧，琴日都上过个预约系统咧，帮大家望一望嘅。 系， 暂时咧可以预约到1月8日至到3月4日。 咦，1月8日即系即日嗰日都仲有名额喎。 咁但系你而家已经可以预约定噶啦。 系。 咁咧，有三个时段，早5晚。 嗯。 咁咧，你咧入到去之后咧，就要填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同埋你身份证嘅签发日期。特别如果你系帮屋企人咧预约埋嘅时候，你记得要睇埋新嗰张智能身份证嗰个签发日期，因为咧你唔好到时先嚟问啦，因为其实得30分钟。嘅時間俾你填曬。 咦，你呢個提示好好、 啊、 喎，即係你要我記得身份證個 number 咧，我梗係記得啦。我簽發日期，我真係唔記得。 特別換咗證之後，我都唔記得，我都要望一望。 係咯， 係啦。咁咧最多一個人可以楞多3個同行者嘅， 係 30分鐘內要填曬噶啦。如果唔係咧就。冇噶啦， 去到呢个系去到先至填嘅。 唔系，你网上预约 系啦，网上预约噶嘛，所以你预30分钟之后喺网上面做晒所有嘢。 系啦，咁你记得咧、okay ，之后做完咧就要截图翻嗰个完成嘅版面啦，或者要印翻个纸本嘅确认信。 嗯， 到时咧就要 show 翻俾关口嘅人员睇嘅。 系，即系你一系就 screen cap 啦， 系啦， 截图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应该有个 icon 咧，一揿嘅时候就直接 print 出嚟。 冇错冇错。咁咧提翻，如果你系搭东铁嘅咧，咁咧落马洲。站咧1月8日就会重开噶啦，咁咧东铁线系会提供来往金钟至到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喺朝早9:30去到晚上嘅8:00，维持4至8分钟一班，其他时段咧就5至14分钟一班嘅。咁帮你大家咧睇埋呢个头班车噶啦，头班车咧就凌晨5:28旺角东开出， 系 5:35咧就由红磡开出，6:10咧喺金钟开出，咁咧，如果你即系准备搭头班车 去落马洲， 翻上落马洲嘅，咁咧你就记住呢啲头班车，同埋记得带信，同埋48小时内检测阴性结果，同埋你嘅证件。 哇，都好多嘢要记得喎。 系啊，唔系以前咁方便，不过已经系成功嘅一大步啦。 系啊系啊，咁呢、這个好好嘅提醒，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準備功夫唔夠嘅話，你去到都冇用啊！ 係，同埋記得羅湖站暫時都係未開放住嘅。 另外高鐵都是未開放住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噶啦。 係啦，咁你搭東鐵咧都淨係可以喺呢個落馬洲嘅啫。咁至於其他嘅口岸幾時開咧，咁當然要等政府進一步嘅消息啦。 咁如果你其他交通工具，咁都係睇翻，譬如話新巴啊，或者係其他巴士公司佢哋點樣安排啦，自己上翻佢哋嘅官網睇，或者上翻港鐵嘅網站睇都可以嘅。 嗯，好，咁啊，一月八號啊嚇。咗兩日啫喎， 兩日咋，要準備就快噶啦。 咁希望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啦， 順順利利。 好，唔該曬阿哥，唔該曬。咁天氣方面，睇下今日嘅天氣如何先。今日比較乾燥喎，係咪啊 ？O， 係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頭早嘅天氣你覺得如何？因為我見到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緊啦。 係，今日啊乾燥咧，暫時就未太感覺得到，反而咧今日就比過往嗰幾日咧。天朗氣清一啲嘅，咁啊藍天白雲都見得到啦，咁啊太陽亦都有喺度啊，咁啊比過往嗰兩日啊灰灰蒙蒙啊陰陰天咧，咁啊叫天色好翻好多噶啦，咁所以你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有冇機會啊繼續好天，咁啊迎嚟咧就係個禮拜六日啊可以去玩下，咁啊或者你頭先同阿姑講啊都通翻關啦咁樣，咁睇下有冇機會預約翻去。即係內地啊，或者即係澳門都得噶嘛，係咪先？ 係啊， 香港啲朋友仔都好掛住澳門啲飲飲食食嘅嘢啊， 豬頭包啊， 係啦，咁啊，同埋即係行下買下手信啊，舊時都好成日食嗰啲杏仁餅咧、 啊， 你記唔記得？ 記得。 大三巴隔離咧都會有幾間呢啲手信鋪。 嗰啲咩卷咩卷嗰啲啦，又 係啦。舊時咧就成日都話，係啊邊個邊個啊，早兩日啊先喺澳門翻嚟啊，唉唔食啊，耍手又另頭啊，食得太多啊嘛，係咪先？但係咧反而咧，依家真係有兩三年冇食咧，突然講杏仁餅啊嗰啲叫做鳳凰卷啊嗰啲咧，哇、啊！你突然間覺得係喎，嗰陣味 係啊， 好耐冇食過咯。 就算啊，就算香港有得賣。如果有人同你讲喂呢个澳门攞翻嚟嘅，你都会觉得馨香啲啦。 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 plan 下自己嘅行程啦，系啊，计划应该可以掌握喺自己手嗰度嘅，咁都系啦，嗰句啦，自己上去官网嗰度多啲了解，多啲留意啊吓。 好， 小弟都冇揿入去睇字，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23度噶，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星期日以及咧就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噶。咁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所以头先阿欧喺出边睇天气咧都相当之明朗啊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啊已经拨通咗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嘉嘅佳哥。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系真系唔好意思啊，成日朝头早劳烦你，知道你呢排咧都赶紧啲巨著啊。 唔系，系工作嚟噶嘛。不过呢排近年尾啊，多啲要落去前日做考察啊嘛，真嘅。 哦，喂，咁考察嘅时候咧，我谂啊，佳哥好似上星期都有同我哋提过啦。咁啊，喺香港都不难见到咧，就系特别港岛嗰边都比较多，即系铜像。 系 铜像系咪即系港岛嗰边会比较多，新界九龙少啲嘅咧？ 因为铜像呢家嘢似乎系柏来货嚟嘅。即係較少喺華人地區、唐人地區，我哋通常都係石像為主嘅啫。係 喎， 係啊，銅像啊，似乎係外國人嘅嘢啊嘛。香港島啊，最早割讓啊嘛。 哦， 所以啊，受外來文化影響，所以多啲銅像啦。 係， 係咁樣啦。 因為我見到港島嗰邊啲銅像真係多好多，例如即係淨係口噏嘅，因為我個仔啊。嗰本常識入面都有，譬如皇后像廣場咁都有銅像啊。 有啊，咁啊，如果維多利亞公園嗰個維多利亞像啦、啊。 係，哇，都係喎、啊，越數越多。其實佢哋背後有冇啲特別嘅古蹟又鮮為人知？ 講真喎，講得啲銅像咧，真係梗係古靈精怪嘅喎。 係。 係香港民間傳說咧，對啲神對呢啲咁嘅銅像喺以前啊。啊！一讲咧，佢又唔会同你讲历史嘅，佢梗系同你讲佢作怪嘅。 系咩？咁搞笑？ 好好笑嘅。嗱，譬如话汇丰银行退出嗰个皇后像广场啦。 系啊系啊。 佢话皇后像其实已经冇皇后啊，搬咗维多利亚公园噶啦。 系啊系啊系。 咁而家又摆咗汇丰大班阿侧神喺度啊嘛。嗱，呢啲神好，佢哋有以前啦。咩叫以前咧？即系大约我了解咧，即系香港 和平后咧， 系 五十六十年代咧，嗰时呢样我老豆嗰辈讲俾我听嘅、 嗯， 就话嗰个执神就会走落嚟吸血噶， 走落嚟吸血， 吸血僵尸咁样噶喎。 咁搞笑，有冇分话咩？系咪月圆啊？定系初一十五啊？定系？ 冇，总之佢话啊，夜晚黑咧呢、這个像咧会走落嚟嘅，会吸血僵尸咁嘅。所以又点样咧？如果你有印象咧？呢、這个像下面咧，佢有一个四四方方嘅地台咧，上面咪有啲三角形嘅咁嘅圆锥体，咁嘅锥体喺度嘅。 哇！我真系冇怀疑喎，佢下低有个石 等，有佢四四方嘅地台就布满晒一啲咁嘅三角形嘅锥体物体。咁咧就好似咧，好似嗰啲即系战争嗰啲阻挡人哋战车进入嗰啲咁嘅障碍物。 系啊系。 系啊，咁啊，佢话点解会整啲嘢咧？因为咧就系唔俾佢行落嚟去吸血，其实吓细路啫， 系啊系啊， 只系唔俾嗰啲市民去近嗰个铜像搞个铜像啫嘛。 哦，系咪因为个铜像咧，即系以前即系照铸咗一个铜像都要有好多金属噶，关唔关事 啦？第二啊，惊佢上去搞污糟佢啊，写字啊，油啊，做一啲似乎不敬嘅动作啊，咁样啫嘛。咁咪当咁，即系大家只可以远观。嗯、不可涉換之咁樣啫、 嗯。哦，又驚啲細路仔手多啦， 咁啊，係咯， 係咯， 即係大約係咁嘅意思啦。不過以前嗰啲人用咗另一種方法， 啊、 就用一種咧就靈異嘅方法， 靈異嘅方法， 等你班友仔唔好埋去。 係 喎、哦， 其實以前嘅年代咧，就因為即係。科技真係當然冇而家呢個年代咁先進啦，好多嘢咧，即係逢身解唔解釋到咧，都好中意楞少少靈異嘅角度，因為你一楞啲靈異角度咧，佢就唔使解釋啊嘛。 以前係一來唔使解釋啦，因為以前咧個社會即係個環境咧。是会令到你咧系会惊嘅，真系。 因为啲灯唔够多，关唔关事？ 又唔够多，黑麻麻啦，树木又多啦，人又唔够多啦、 啊， 所以咧你个人咧系自然会就会谂到呢啲嘢嘅。即、 哦、 系你隔篱左右冚物嘢，日光日白嘅半夜三更都有便利店嘅，你梗系唔会惊啦，系咪先？ 系啊， 以前系冇噶嘛，啲街灯系冇咁多噶嘛。 系啊， 仲有街灯都唔系好光嗰啲，唔系而家啲 LED 咁光，昏昏暗暗黄黄咁样，其实。仲衰多两钱，仲系制造气氛， 宁愿睇唔到， 系啊， 即系个铜像 睇唔到，出唔到，唔出街， 系啦，你睇唔到就冇乜嘢啊，个铜像你就系睇到少少灯，你净见到个影咁样，哇，系你仲惊， 系啦，嗱，除咗讲呢个铜像，仲有嘅， 系 嗱，隔篱咪汇丰银行嘅， 系啊系啊，银行 嗰对狮子咪又系话佢古灵精怪出嚟去搵饭食， 点会嗰对狮子我唔震呢样震嗰样噶，佢哋都出嚟搵饭食， 系啊，半夜三更走出嚟嗰度咧咬人噶， 又系咬人， 系、啊、 呢个吸血呢个咬人， 系啊，附喺呢铜像都系咁样嘅，啊呢一对铜狮子咧就是羊狮嚟嘅，即系西洋嘅狮子啦， 系啊， 嗱唔知你有冇印象啊，或者听众就系、是。冰球花园 系 冰球花园以前真系有个冰球像啦，而家冇咗啦。冰球即系港督嚟嘅，即系意思啦。咁啊，唔讲呢样嘢。佢咧，佢个入口度咧系有个，应该系一次世界大战嗰个牌匾、那个牌坊。下边咧系有两只石狮子嘅。 石狮子， 石 狮子即系唔系铜狮子咯， 唔系铜狮子嚟噶啦。 系 系啊，呢个就棕色噶啦。 棕色， 佢嗰个狮子嘅就一个造型咧。就即係騎呢啲， 而家仲喺度㗎嘛？嗰啲石 有仲好騎呢㗎嗰個獅子。咁咧，同我一般見到啲咩銀行門口嗰啲啦，嗰只傳統嗰只石獅嗰啲造型唔同㗎，有少少別嘅。我又唔知點解當時會訂咗兩隻咁嘅獅子養落嚟啦， 係 唔知係咪福建啊或者其他省嘅嗰啲特色嚟啦。總之就呢兩隻獅子嗰個樣咧，同一般嘅獅子樣唔同啊，同埋咧。睇落去咧就有啲古古惑惑咁样嘅， 系咪有啲似我哋上几个星期咧讲嗰啲舞狮系列啊，咩貔貅啊， 系啦，有啲似似嗰啲嗰类咁嘅动物嘅、 哦， 好啦，就出现咗一啲鬼话啦， 系， 你话咩咧？话呢两只嘢半夜走出嚟啦，就作祟啦，作祟又点样咧？ 又咬人啊？ 唔系咬人啊，佢整蛊人啊， 整蛊人， 系，嗱，你有冇见过啲狮子个口里边咧唔会空嘅？雕刻即系雕刻狮子咧，佢个族佢嗰个传统咧，狮子个口里边系含住粒珠嘅。 有啊有啊， 系咪啊？ 呢个含住粒珠咧， 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大疑問啊！點解啲成日見到啲獅子個口入邊都有粒珠，跟住嗰粒珠咧，你攞唔到佢出嚟噶嘛？ 係啦， 係啊， 係 我細個試過咧，就伸隻手入去個獅子，就係童言無忌啦嗰陣時，就喺喐下嗰粒珠啊！佢大同細嘅獅子咧。入面都有粒珠嘅喎， 之后会喐噶嘛？ 系啦， 系佢唔系佢唔系，即系雕刻嗰时唔系整死佢噶嘛？系啊，喺个活动嘅珠里边晾下晾下咁样可以噶嘛？ 系咯，咁犀利佢点摆入去咧？ 可能系其一啲吉祥嘅意思，个唔好口空空嘅咁噶啦，或者咧当系一种煞气啊，唔好啊。 系， 譬如你个狮子擘住口里边吉祥，即系冇嘢嘅，对住啲行人，对住出边咧啲人唔中意噶嘛。 哦，因为就惊佢只个口咧就周围细， 系啦， 就俾啲嘢佢咬住， 即系好罩忌噶嘛，人你咁啊一起身就见到你屋企人擘住口对住你喎，系人都怕啦， 咁啊系啊，凶神恶煞， 好罩忌噶嘛，好啦，咁咧传说就话咧喺战前啊，战前啊，咁咧夜晚黑咧咁有好多啲情侣啊，咁样就去冰球花园拍拖噶嘛，嗰只嘢咧，嗰只狮子咧就。整蛊啲情侣嘅， 系 就喷粒珠出嚟射嗰啲情侣嘅， 喷粒珠出嚟， 系啊系啊， 佢会回收粒珠先得噶。 喂，嗱，古仔又喺度啦，你而家上去睇下嗰只狮子个口里面有冇粒珠喺度？ 系，而家有冇有喺度噶嘛？冇咗啊， 好似冇咗。 诶， 系啊，点解冇咗咧？因为喷咗出嚟。 咁但系又点解可以攞咗？啊，可能粒珠烂咗喎入边。 咁啊真系唔知啦，喷咗出嚟，咁咧就整伤咗人。咁啊，於是乎咧就冇咗粒珠，就咁样咁嘅故仔。咁后嚟有冇人补充翻落去咧，就真系唔知啦。 哦，哇，要补充翻入去都难。 系啊，系啊，唔知用咩方法补充翻。 系啊，你要好高嘅技艺啊，先至可以喺做到粒珠，跟住入到入去再成形咁样。呢个 系啊，所以都系故仔啫。咁啊，增添一啲地方嘅游览嘅时候嗰个趣味啦。 都几得，不过呢个年代就应该好少人去冰头花园拍拖啦。 啊，冇啦，细路仔带细路仔去行下有。 咁另外咧，仲有冇其他铜像？譬如维园嗰啲铜像，又有冇其他古灵精怪？ 维园嗰个铜像就冇，维园嗰个铜像阿维多利亚女王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铜像死过翻生啦，执咗去，争啲系用咗做子弹噶啦嘛。 哦，有啲咁嘅事啊？ 系啊，当年日本人侵略香港， 系 即系沦陷咗之后，佢将香港用得嗰啲或者公开嗰啲铜啊，佢铜像又好，铜咩配件又好，全部运走晒翻去日本啊嘛？点解咧？可以做子彈噶嘛？ 哦， 啲原料嚟嘅，原材料嚟噶嘛？ 係就做個子彈殼噶嘛，包住啲火藥。 係啊，咁、哦、但係啱啱就好啦，即係未用到。 嗯， 但係佢咧原本咧維多利亞女王個像係有個銅蓋嘅，即係睇翻啲舊相嚟嘅知噶啦。佢像外邊係有個蓋咧，都係銅做嘅。 而家都係 用咗啦， 而家都見到㗎。 而家冇咗 啦，用咗。 所以而家去到維多利亞公園見個銅像係乜一个象章咯，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噶，但以前唔系噶，有个铜盖嘅，好 grand 嘅。 哇，咪金钟罩咁罩住佢。 系啦，但系咧就融咗啦。啊，点知啱啱好日本投降，咁就融唔到个像，所以个像就运咗翻嚟香港。 哦，哇，系啊，走过咁远嘅，原来个像。 系啊，走咁远噶，就算汇丰嗰只狮子都系走咁远噶。 哦，系咩？ 又争啲融咗噶，佢又够运。命大，用佢唔到咪搬咗翻嚟咯。不過搬咗翻嚟即係你都發覺，如果你細心睇佢嗰兩隻獅子個身體咧，係有彈孔嘅。 係，哦，係啊。 係因為嗰陣時嗰個攻防戰嘅時候咧，啲槍咧打過落個銅像度，咁啊劃咗幾條痕喺度㗎。你及下你見到有㗎。 哦，哇！下次行嘅時候又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即係歷史見證啊。 係啊係啊，呢係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嘅香港嘅歷史見證嚟㗎，啲彈孔係。 哇！即系铜像都睇到好多嘢啊，吓咁啊，上个星期又讲，今个星期都可以继续讲埋啲铜像。咁啊，如果大家下次即系行过冰头花园，又可以望下嗰个棕色狮子嗰粒珠喺唔喺度？系咪有两只噶？嗰、那个 有一对啊， 一对都冇晒嗰个珠啊！ 哦，你咪起我，我好耐冇去咯，我真系冇乜印象。 下次约你拍拖行过去咯。 不过我嗱，讲真啦，我去过，我印象中咧，嗰粒珠喺度嘅。 系。 不过嗰啲文章就话佢飞咗出嚟啫，系咪系咪后嚟补翻上去咧就唔知啦。 系啊，好似细路仔玩嗰啲枪都系一样啦，啲子弹仔射完出嚟即系回收噶嘛。 好， 好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唔该，拜拜。 OK， 拜拜。 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隔千里外，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但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怀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is your smile, when you一片明明没意外。 七点半钟之前，搵嚟呢首歌曲嚟自冯允谦《Me and the Moon》，作曲都系由你自佢自己啊吓，嚟自阿木同埋冯允谦。咁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真系温系17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咁我哋先听听七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田美林村美怀楼发生火警，一死两伤。警方清晨5:00接报，美怀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45分钟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个15岁少女当场死亡，另外有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其中45岁的女子双手二级烧伤。火警之中有大约100人自行疏散。警方正是调查大围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之中一个91岁的老翁死亡。昨晚9:00，一架的士沿住翠田街去龙亨村方向行驶期间，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的91岁老翁。老翁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之后伤重不治。54岁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举行成员国网上信息通报会，讨论全球的新冠疫情情况。国家卫健委说，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和东南大学的专家参加会议，中方专家介绍了当前中国新冠疫情的防控举措，变异毒株监测、新冠疫苗接种和新冠感染临床救治等方面的情况，并且同成员国积极互动交流。世卫在声明中表示，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重申了世卫对中国新冠疫情的关切。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普京说俄方对就俄乌局势开展严肃对话持开放态度，条件是乌方满足俄方此前提出的要求，包括考虑一些新地区加入俄罗斯的现实。普京又批评西方国家在俄乌局势之中扮演了破坏性角色，包括向乌方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作战信息和目标指示等。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准备继续就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发挥斡旋作用。普京和埃尔多安在通话之中亦都讨论了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联系的问题，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双方说将会在土耳其建设区域天然气枢纽和阿富油核电站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项目作为优先事项。

所以他请了我们一家和爷爷去吃自助餐。 有企业因应员工所需提供紧急财政支援，例如是税务贷款、房屋贷款等等。遇到突发事情，例如是红白议事，收入紧绌的家庭未必一下子可以拿到应急钱出来的。如果雇主可以帮到手，就可以令员工松一口气了。 如果是一些恒常的津贴，例如餐费、交通费、旅行津贴，又或者是仔女的书簿津贴、老人家的生果医疗津贴等等，对打工仔来讲就好像久旱逢甘露，甘之如饴。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哋二台有啊，而且仲可以送俾你添。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详情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星期五嘅早上睇好一周大事回顾，小白回顾啲乜嘢先啊？我哋 不如我哋先回顾一下关于足球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转头先再同听众咧就睇睇篮球啊，或者系逃生鱼嗰啲啊。咁啊，睇翻咧，其实喺英超方面咧，咁啊最新嘅报道都见到啊，曼城咧就虽然都赢波啦，咁啊但系咧。即係連埋哥迪奧拿都話到，其實餘下嘅比賽上面咧都幾難去到，即係真係要徹底追到呢一個阿仙奴啊！咁佢更加話到， 但阿仙奴之後叫做硬戰場場，又要對熱刺，又要對曼城，反而。曼联方面咧，佢放生得到。 曼联咧，真系飙咗上去啦。不过哥迪奥拿都话到，其实阿仙奴有机会咧系攞100分啊，唔知系咪真啦？呢个唔知。呢啲高帽一定要戴嘅， 啱嘅， 一定要俾人嘅。 先礼后兵啊嘛。但系与此同时咧，你会见到纽卡素今年真系踢得好好， 系 即系好快就上到去前 四。哇！纽卡素而家系第三， 纽卡素好。 你前两年边度会谂到纽卡素会喺第三啊？ 所以咧，有钱咧。球员又会搏命啲踢咯，咁呢个都系啊，即系我哋做管理学通常都系两个激励因子，一个咧就系用言语，即系叫做用好多嘅叫做我唔可以讲优惠啊，用好多福利，用好福利留住员工。第二个直接啲，用钱咯， 系啦， 系啊，你啲员工踢完之后搵到好多钱嘅，系啦，搵到好多钱嘅。咁都落俾心机踢啊！即系双激励因子理论呢、這个叫做 系咁啊，当然系要啦。咁啊，曼联咧即系欧都讲得啱，哇！即系翻生喎。 系 而家成队波咧喺战术运用啊，同埋唔知系咪大家有少谂住踢争气波嘅感觉咧？佢真系上都上嘅，亦都见到即系坦克捏住队波咧，佢自己都话到人啦。而家队波就成型啦，咁佢都啱，因为睇翻佢哋近呢几场嘅比赛咧。即係贏波勝率相當之高啊！咁啊，而家暫時喺英超嘅聯賽榜上面咧排第四嘅，咁比第五嘅熱刺咧就多兩分。老實講，啱啱今年度開季嘅時候咧，曼聯曾經跌到落包尾有邊個諗到其實佢一追而家可以追到上去前四？如果佢前四去到季尾嘅時候，佢呢個成績可以踢歐聯。 係啊，真係啊，冇錯，直入歐聯啊咁樣嚇。咁啊睇下啦，即係呢個仲有啲英聯杯嘅賽事，即係英國足總杯啦。咁啊，其實曼聯。今日都今晚凌晨咧都有波踢啊！曼联就对爱华顿啦，究竟会唔会呼添上阵咧？嗱，报章咧就仲系写紧嗰啲班奴费南迪斯啊、拉舒福特啊，仲会出场嘅。咁究竟系咪真咧？究竟踢呢个英国足总杯会唔会强阵咧？定还是好似小白咁样讲话？喂，依家其实曼联有机会前四、啊，或者当然冲击头嗰两队就有少少困难啊，就 系 讲。但系有冇机会留一留力，继续叫做？ 重兵擺喺聯賽嗰度咧，咁可能咧都要睇下阿坦克魯咧，睇下點樣。 因為你有得玩歐聯咧，即係來屆有得玩歐聯咧，成個計劃唔同曬，即係無論招兵買人啊，有冇錢啊，甚至乎係好多巨星都會睇你到底有冇得踢歐聯。 係啊， 如果你有得踢咧，其實個吸引力就大好多。咁啊，再加上你話譬如杯賽咁樣，你個對手係邊個啊？愛華頓啊，咁愛華頓最近啊，真係黑過麥豆啦。 麥地啊，愛華頓 呢排就行緊衰運咁樣。 係啊，咁啊當打嘅都。都唔太当打啦，睇下爱华顿嘅中场啦，即系斯和比啦，即系阿伊和比啦，可唔可以踢场好波啦？好啦，转个角度啦，哈利简尼咧， 仲有传咩？朗尼顶替林柏特添， 唉，朗尼 做领队， 朗尼要翻翻嚟英超踢先啦，睇下系咪即系翻翻嚟英超噶？不过调翻转头，头先讲咧话英超嘅战报咧，都不得不提啊，就系、是、呢个热刺啦，咁、热刺作客咧4-0大炒水晶宫， 好犀利， 喺个伦敦打比，咁哈利简尼咧就起孖，咁、入下波咧，其实发现咧哈利简尼今季咧累积咗15个联赛入球咯、已经最有机会啊，最有机会逼到咧第一名入21个波嘅夏南特， 系 最大机会带到争6个波啊，但都要有啲竞争，有竞争先有进步啊！ 系好难追到夏兰特噶， 系啊， 因为夏兰特佢今次嗰个入球嘅速度咧，即系最快登到去超过20球，其实佢都已经破咗纪录噶。 系啊，不过即系叫做有得有竞争性、啊， 有竞争先有进步嘅。 如果你欠缺竞争性咧，就唔系咁好睇噶啦，全部都系夏兰特一个入晒啲。 喂，大家话咧，世界杯咁哈利简尼就冇办法啦，捧杯咁，但系都话佢翻到英超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失落于世界杯有火。火 系啊， 踢波踢到有晒火喎。 系啊，因为佢都有个新嘅纪录嘅，佢咧今场咧制造咗唔少纪录啊，包括咧成为自苏宁咸之后咧第二个喺英超咧100场、200场、300场上阵都有波入嘅球员，而且佢300场嘅入波咧入球数字系达到198球嘅数据，亦都打破咧舒利亚嘅纪录啊。舒利亚咧都系300场入196个波嘅啫，多2粒波啊。 哇，舒利亚呢个名真系好多年 好耐冇听啦。不过依家即系旧时我哋听。舒利亚就一定讲纽卡素啦，咁纽卡素都舒利亚嘅辉煌年代之后都升降机咗好耐啦，估唔到依家舒利亚即系可以睇到自己可以叫舞会啦，或者打得最当打嘅球队，当年啊打得最当打嘅球队呢个纽卡素咧可以啊暂时啊位列英超嘅第三 啊翻生 系啦，咁啊 又系有得踢欧联，如果咁样赢落去 我作为阿斯奴嘅球迷啦，今年咧最大嘅对手咧，除咗曼城啦，第二个就系纽卡素啦。嗱，唔系唔放其他球队在眼内，纽卡素今年咧系仲有大把喺手。你唔知佢喺季尾嘅时候可以踢出点样辉煌嘅成绩。 因为一队球队咧睇到佢我哋成日都讲板凳嘅深度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除咗系应付联赛之外，其他嘅杯赛佢哋有冇能力去到应付咧？其实都系睇佢到底背后有几多撑腰。即系欧所讲嘅咧，就话睇到纽卡素或者睇到其中一两队，譬如阿仙奴啊，甚至乎曼城呢啲，就 系 因为其实佢哋喺整体性嘅发挥咧稳定。你要稳定就系因为你个板凳深度咧系做得好。 系。 如果唔系就好飘忽，啲球员咧好快五路七伤。 其实阿仙奴都系好飘忽嘅，我成日讲阿仙奴成日临尾有2-3球都会派下嘢啦个龙门， 所以啲球迷睇得惊险咯。 唔系派糖，系啊，派嘢啦，即系用报章嘅说法。依家报章都好大胆啊啲用字，不过我哋做传统媒体系费事用嗰啲字眼。 系啊，不过头先阿欧讲开哈利简尼啲成绩啦，其实另外譬如西甲都见到哈萨特噶，佢都有成绩噶， 系咁出战绩， 系啦，交出战绩啊。个战绩咧就是零次射门、零次成功过人、零次传中、零次博得犯规，同埋零次空中对抗成功，简直极差嚟形容。哇，真系入错货，我谂皇马 系咪老啦？ 佢见佢身形都暴涨，佢走紧朗拿度嗰条路线。 唉，麻烦啲啊！呢啲叫做湿水揽屈嘅足球员咧，如果喺中场串联唔到，或者咧即系搵唔翻对射门鞋咧，就难搞啲、真系。哈萨特嘅身形啦，即系个对抗性又唔系相对咁高啦。重返翻黄金嘅时期，真系可能第一步系咩啊？收一收身先 系啦，要收一收啦。咁如果你话另外赢咗世界杯嘅，譬如美斯啦，咁啊都翻咗去法国巴黎啦。咁喺巴黎嘅时候咧都得意，咁啊好多人就列队欢迎啦。咁当然。如果大家有留意網上邊嘅話咧，麥巴比去一睇， 尼馬 OK 嘅， 踢一踢佢啊嘛，係 啦， 係玩嘅啫， 係啦。咁啊，麥巴比就去咗睇 NBA 啦。咁啊，另外，但係麥巴比個弟弟咧， 就喺隊中嗰度就一齊都有拍手喎， 係啊， 但係俾傳媒影到啊，掘住阿美斯喎， 嗰啲係發片消息 啦， 大家放下假啦。嗱，講開 NBA， 講多少少 NBA 嘅資訊啦。公鹿嘅字母哥咧，安迪杜金普啊，咁啊創下咗生涯最高嘅得分啊，55分啊嚇，咁啊果然係好勁啊，字母哥啊，即係做出咧超級大三元啊，21個籃板啊，10個助攻。近排咧好多球星咧都做呢個超級大三元啦，即係得分雙位。助攻咧唔止双位数啊，廿几个助攻啦，篮板咧廿几个啦，咁啊成队波好似佢玩晒咁样。字母哥系啦，之前咧卢卡当石啊，即系 Dallas 嘅球星咧，亦都做到呢啲好伟大嘅成就咧。睇嚟咧疯狂咁样刷一啲数据咧，有机会啊系今年 NBA 入边咧一个新常态嚟嘅。咁啊礼拜六咧都有场免费波可以睇啦，咁大家又可以把握一下啦。咁啊，仲有角度咧撑翻本地波先啊，香港东方咧就打呢个 ABL 啊，系啊亚洲。篮球赛嗰度咧就再下一城啦，有惊无险啊，赢咗黑熊队啦。咁啊，大家中意睇篮球咧，可以揾唔同嘅 source 嚟睇啊吓。咁啊，支持下本地波又好，睇 NBA 亦都好啦。 喂，另外仲有就系国际篮球协会啦嘅网页上面都睇到，咁啊见到传媒都有公布咧，就系原定啊出年二月举行嘅两场男子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咁啊， 你知唔知喺边度打？ 中国男篮咧，嗱系啊，佢呢个 青衣运动场定系葵涌篮球场？ 荃湾体育馆 系荃湾体育馆。 荃湾体育馆嗱，目前啦，咁啊见到国际男篮协会、中国篮协咧。都未有就呢個決定咧就作出公佈嘅，但唔知真定假，咁啊等佢哋即係 confirm 曬所有嘢嘅時間咧，先至又再同聽眾就講一講啦嚇。 咁如果睇就應該易建聯都會隨隊嘅， 係啦， 有機會。 應該希望啦。咁我哋如果真係香港打嘅，我哋梗係希望就係想睇場好波啦。 不過究竟個場地點解會揀咗荃灣籃球館呢就 拗緊， 大家可以諗下啦，大家可以諗下啦，大家可以諗下啦。喂，係咪講埋曹星宇啊，小白你？ 係啊，喂，曹星宇啊，咁啊其小子曹星如啦，咁其实佢之前嘅时间咧都曾经系22连胜啦，咁啊嚟紧嘅时间啦，咁啊曹星如亦都会主场出击啊，咁啊到底个嚟紧个赛程啊或者各样嘅嘢会系点咧？咁啊当然我哋就会继续follow 俾大家睇啦。咁啊但系即系睇翻曹星如咧喺即系之前嘅时间咧都非常之受到香港人嘅爱戴，咁啊曾经就噏爆咗呢一个嘅体育馆啦。咁啊喺2023年嘅时间咧，嗱佢个比赛方面咧，有 schedule 嘅，咁但系 confirm 咗之后咧，我哋又再同听众一齐睇啦。 嗯。 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少来的 的大小，到底隔几条，将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割落在身外山，路未花开最遗憾，路上又将路要漫长，因为是谁在带上细笔恶光，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山河孤单，你说路费太难，窗外古井幽兰，前生平等孤单，我们走了几坎，没想到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 杰伦嘅《红颜如霜》咁啊，喂，同中哥同小白咧可以讲下吓，咁啊，依家就即系即将通翻关啦。对澳门有冇情意结咧？啊，中哥吓， 唔系好强， 唔系好强， 但系都会去啊。 但偶尔过去都会诶食下猪扒包，食下猪骨煲，系嘛？ 咪由街头食到街尾啦，咁咪冇去。 系啊，真系 水蟹粥咁样。 系啦、啊，或者澳门啲美食都几多。嗱、啊，近排咧，我睇咗啲澳门节目啊、嗯。 有咩啊？ 因为要预备下过去澳门，依家有啲咩好嘢食。讲嘅时候都流口水。 食嘢啊？ 系啊，讲食嘢。我今日想系 啊，有两三个咧，据点咧都有小弟之前有食开嘅、嗯嗯。一个咧就叫做乳猪蟹煲。即系将啲脆卜卜嘅乳猪咧，摆落个蟹煲一齐咧，滚，跟住咧，你仲可以喺途中咧加入一啲海鲜嘅元素、嗯，譬如当地最出名嘅卜卜蚬啦，咁样，咁咧食落去咧，哇，乜嘢嘅鲜 味， 好，系啊，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食咗啦， 系咪啊？ 你谂下，屋企人以前细个啲餸唔会抌噶嘛， 系嘛？ 第二日就系呢个噶啦， 系嘛？ 即系烧味铺嗰啲汤。 是 啊，真的不是讲少的、啊。 其实烧味铺的例汤我都很喜欢喝的。 真的是的。 这个劲啊。但没有蟹啊嘛，但没有加入蟹 的。是啊。今天菜心炒牛肉吃剩两条菜。 是 啊。是有那个蒸肉饼吃剩留低。跟着可能今天斩料回来有两个叉烧留低。 是啊。 第二天就是咯。就呢啲噶咯， 系啊， 煲埋一煲咯， 系啊，共嘢一炉，系咪 咧？共一炉。 呢间铺头最正系咩咧？嗱，唔好讲佢名啊。喺、 嗯、 门口咧，我都系行过噶咋，普通系啲旧城区行过，突然间见到，哎，一个咁熟悉嘅样子嘅， 嗯， 淑梅姐 吓， 系啊，喺、门口影咗张相，就好似钟哥。嗰张凉茶铺嗰张相啦， 系啊， 你有几间都系都系凉茶铺，都系云吞面话， 系凉茶铺， 凉茶铺系， 以为系我嘅， 系啊系啊， 我都以为系我啊， 系系， 我行咗，咦，仲喺度，咁恭喜佢啦， 咁啊好啦，凉茶铺啊，源于流长养生呢啲嘢， 系咪先？ 调理身体啊，长命百岁啊， 你想问佢攞翻杯凉茶饮下咁样？ 咁你下次去咯，系啊， 你认俾我， 唔系你同佢讲 update 下都要啊， 再嚟多杯先啦， 系啊，好似 Apple。iOS 咁样定时定后都要 update 下，系咪先？啊，即系更新下。跟住我哋见到，喂，咁得意，诶，咁啊，淑梅姐都食好嘢嚟噶，咁啊，真系入去胆粗粗试下咁样，哇，真系食到好嘢。咁啊，与此同时咧，头先话睇嗰啲澳门节目咧，就话原来咧，依家呢两三年大家都冇过到澳门啦。澳门咧兴起咗一种菜咧，叫做土葡菜。嗱，舊時咧，我哋喺澳門咧就淨係食葡國嘢啊，係咪先？即係喺啲好傳統嗰啲，你會食下啊，即係叫做好貼地啊，葡國雞飯啊，或者咩馬介休唔知乜乜乜啊咁樣啦。啊，但係咧，佢哋依家興咗一種食品咧，就係將佢本身澳門嘅文化注入咗去呢一個葡國菜嗰度，兩樣嘢做咗一個 crossover。譬如咧，做咗啲澳葡式嘅肉餅。咁嗰種澳葡式嘅肉餅咧，又加咗啲葡國嗰啲香料入去啦，跟住咧就再有廣東嗰啲剁豬肉嗰啲豬肉餅啊，嗰種嘅感覺。 啊，我睇完个节目咧，我乜都唔想食，我过澳门好想试下呢个澳葡式嘅剁猪肉饼啊， 哦， 即系可以送几碗饭，那个主持人声称，咁，那个主持人都系个澳门人嚟嘅咁样啦， 佢都觉得好新鲜咁样， 系啊，佢都觉得好新鲜啊，咁，叫做 update 下大家啲情报啦，因为即系即将通翻关，咁，与此同时咧，香港人咧，如果你留喺澳门七日以上咧，就可以咧。北上噶咯，就唔使配额添， 系 即系叫做过咗个咸淡水交界，你可以如果你 上啦，跟住 系啦，你嘅北上之旅咧，可以系先过澳门玩七天到啦。 咦，嗰个系咪唔使预约个经 系啦？ 因为香港要预约嘛， 因为你用系啊，香港系啊，唔使用嗰个配额制度，免申请配额，即系你用咗嗰个时间喺澳门，即系叫做风花雪月、风流快活七天，你就直上北京啊！咁 提一提大家，如果你系谂用呢个方法嘅话咧。在澳门那七日究竟做些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如果你入了去那些地方你随时可能都要回香港的了输晒。 未必的做人正面一点是不是 可能 储气呢储了两三年气耐没玩过一来就哇好好摸手这样都得的。 好风光的 要那个有那个。 风光啊。 是 啊。 是 啊。 衣锦还香。 衣锦还香。 惊一惊就衣锦还香。 但没的根据报纸话斋。夹翻嚟嘅真系比较多嘅，比衣锦还香嘅系比较多一啲嘅。中哥挂唔挂住啊？即系澳门耍落下呢啲，定还是你去 冇嘅冇嘅 ？Vegas 玩都系系嘛？ 我都有去过，咁但系对即系呢啲咁样嘅博彩玩意咧，我麻麻地嘅啫，因为我真系觉得搵钱辛苦啊， 系 啊，唔舍得啊，所以我自己有个习惯嘅， 揈出去几快啊？ 系啊， 系咪？ 我有个习惯嘅，$100。即系无论系赢或者输，$100就走。 嗯， 即系佢赢到$100走，输咗$100走，即系大约$700港纸。 用$100换咗$10,000 走，走，因为赌性咁样， 发气啊， 系啊，只系得一个筹码，可唔可以赢到2,000+就长飞啊？ 系啊，真系。嗱，呢啲我哋即系叫做 Happy Friday 讲下笑啫，系博彩要有节制啦。咁啊，过到澳门都除咗食买玩之外，仲有好多嘢做，可以观光下都好啊，探下大餐吧都。 影翻张相啊！ 系啊，留个靓念啦。咁啊 ，plan 下大家嘅行程啊。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全面休战，不过乌克兰好快就拒绝俄方的提议。总统泽连斯基形容停火是阻止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取得进展，并且部署更多俄军的诡计，批评莫斯科一再无视基辅提出的和平计划，重申当俄军离开乌克兰或者被驱逐出境的时候，战争就会结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话导弹驱逐舰中云号星期四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表示，中云号是例行通过台湾海峡，通过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范围。又说中云号通过台海，展现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是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过去多次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33.45， 瑞士法郎 0.937， 加元 1.356， 人民币 6.884， 英镑对美元 1.192， 欧元对美元 1.052，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5,772点，跌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56美元，卖出1,832.6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 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池湾街市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牛池湾街市对出。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再重复多次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啦。去翻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啦，红磡嘅学园东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咁另外七行道北都系有水管急收，七行道北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封闭。咁而较早前咧，屯门嘅井财街有路陷咧，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是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青翠径一段就全线解封，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而家都行返原有的路线。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不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走是故乡常，十月初五的月光，金枝玉叶有边套你未睇过 啊？全凭你眼神会发亮如水晶，迷途于星辰，你会前来引领。银河太远，尚有你这颗守护星，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 阿蛇觉得入行25年的成绩完全是由身边的家人、朋友、工作伙伴和观众所造就的。有一天他忽发奇想，不如就试下从来都没有试过的凭歌记二罗，于是就成为这一份25周年的纪念礼物。 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 作曲编曲江辉，填词林若玲，监制江辉、陈奕瑶。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佘诗曼《前排位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缺缺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陪伴香港人在狮子山下成长。 一首首家传户晓的主题曲，开创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盛世。 今个星期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九点，2000靓歌再重聚， 以靓歌怀念一代音乐大师胡嘉辉。 不朽香港名句。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神光底线这个环节呢，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事。Chewy 早晨。 早晨 Chewy。 早晨 Chewy。 大家早晨。 早晨 Chewy。看看呢，港股表现都好好啊，打开财金版呢个标题是这样讲的，恒指呢新年洗颶风啊，连升三个交易日重越21000点，腾讯市值重返全球十大。是不是迎来这么好的消息，今日继续有升势呢，定还是后市呢可能都要观望一下。交俾 Chew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系啊，睇翻寻日港股嘅表现就相当之唔错啦。咁睇到恒指寻日一度咧，其实都升超过600几点嘅，咁创咗近半年嘅高位。咁但系之后咧就升幅略为收窄翻啦。咁收市嘅时候咧升200几点啦。咁但系咧都继续咧企稳喺咧21000点呢个水平啊。咁主板成交咧都相当之配合啦。咁成交都有1000几亿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睇翻啦，寻晚咧美股咧其实就麻麻地嘅。咁点解咧？咁就系因为咧寻日美国公布嘅两项嘅就业数据咧都相当之好啊，咁但系好消息咧就当坏消息炒啦，咁睇到小飞龙嘅美国 ADP 数据咧都好过预期啦，咁同埋咧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金咧都好过预期，咁反映住咧其实就系美国劳工市场咧就相当之强劲噶，咁令到大家咧觉得啊嚟紧二月美国联储局加息嘅幅度咧会唔会又加得高啲咧，会唔会真系咧有机会咧加翻0.5厘呢个水平咧，咁。反而咧令到美股咧尋日咧個表現咧就麻麻地啦，咁道指咧都要跌咧超過300点啊，咁所以港股今日咧開局嚟講咧可能咧都麻麻地噶啦，咁同埋咧睇翻尋日咧好多重磅嘅科技股啦，咁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尋日咧本身咧一度咧都重返紅底股，咁但係收市嘅時候咧啊個升幅咧都略為收窄翻啦，咁所以短線嚟講咧可能重磅股咧因為呢幾日咧都升得比較急一啲啦，咁短線嚟講咧可能都有少少回吐噶啦，咁睇翻恒指短线走势嚟讲咧，可能有机会咧，今日咧都出现一个少少回吐嘅情况啦。咁但系走势表现咧都唔会话真系太差嘅，因为大家咧都憧憬住咧嚟紧同内地通关嗰方面咧好多利好消息咧都会利好翻个投资气氛啦。咁恒指短线方面咧会继续咧喺19500点左右咧有一个好大嘅支持喺度咯。 讲开好消息咧，咁其实都仲有一啲啊，譬如话内地重批版号啊，咁好多游戏股呢个板块咧都受惠啊嘛。即系譬如腾讯啊咁样咧，即系呢个好得意啊嘛。700就变百几咁样啊，曾经咁，琴日都翻上嚟。咁如果再咁样睇落去，呢一类型嘅板块，即系同啲手游有关嘅，可唔可以提高一线呢？ 系啊，成个板块嚟讲咧，主要咧都系受住政策啦，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对于个版号批出嚟咧，可能都好似迟迟咧都好似有好多监管咁啦，咁但系因为其实自上年四月开始咧，其实国家政策嗰方面咧都陆续咧推出呢啲游戏版号啦，咁而最近一次其实推出一次版号，其实都讲紧咧，哇，比之前咧40几只咧，而家都批咗80几只啦，咁所以都睇到咧内地手游嘅市场第四季开始咧，其实都见到咧有啲迎嚟咧多啲正面嘅消息啊，同埋咧嚟紧咧新春假期咧，大家对于手游嗰方面嘅需求啊，或者玩法嗰方面咧，可能咧大家都憧憬住咧会多啲人真系会玩多啲线上游戏啦，咁同埋啲游戏商咧对于真系有版号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变现现金嗰方面咧，大家都会多啲利好消息，咁所以短线嚟讲咧游戏版号嗰方面咧，大家对于手游股咧都相对会睇好一啲啦，咁但系始终譬如腾讯寻日咧到 公布咗咧，即係真係咧除淨咗分派美團啦。咁呢方面大家都留意緊咧，嚟緊會唔會騰訊會繼續有呢啲分派行動咧？咁對於集團嚟講咧，個前景嚟講咧，就會明朗一啲咯。 嗯，咁另外再睇翻就係本港方面咧，咁啊見到譬如係港鐵啦，本地嘅鐵路啊、巴士服務等等，佢都係有經營嘅，甚至乎咧就係同一啲鐵路相關嘅物業發展啊、租借啊，甚至乎管理啊。咁啊嗱，嚟緊中港通關啊在即啦，仲有幾日啫。咁啊，其實佢係咪其中一個咧都幾受惠咧？嗱，我哋落馬洲支線口岸都通啦，嚟緊。 係啊，睇翻港鐵啦，咁大家都知啦，佢嘅業務咧其實都結合咗咧公用同埋地產啦。咁主要就係呢個鐵路業務方面啦。咁嚟緊啊通關嗰方面咧，咁預計住咧喺鐵路個需求啊，咁同埋咧喺港鐵旗下個商場嗰方面咧，都相信咧人流嗰方面咧都會多翻啲噶啦。咁同埋咧睇翻港鐵，因為始終佢個現金流咧就比較穩定一啲啦。咁息率咧其實過往咧都一定差唔多超過三厘噶啦。咁所以如果諗住即係中長線一個穩定啲嘅投資咧，咁港鐵咧都可以咧係現階段咧可以考慮咧吸納翻咯。 嗯，大家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有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 ，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 Chewy， 咁啊 ，Happy Friday 咯，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们，二台派发贺年利是封，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内容， 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有田又有地，二台祝大家利利事事，身体健康好 easy。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啊，今个礼拜都几多优惠 喎， 系啊，不过因为我哋有呢个贸发局热线咧，我早早埋埋好多优惠咧，唔够时间讲俾大家咧，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快速带两个优惠， 好啊， 数下大家先。嗱，第一个咧就系成日都数我哋噶啦，边个咧？消委会啊， 系啊， 因为你买到啲好嘢咧，优质嘅用品咧，就一定会系最抵啦，最好啦，佢又帮你免费做好多唔同 research 啦。消委会嘅十大消费新闻啊，投票抽奖咧，最多可以赢5000蚊嘅礼品卡，佢只帮你分析完。你只要肯投下票， 仲有機會有錢使， 有可以賺到5000蚊嘅禮品卡喎。呢個消委會啦，過去一直為到香港人提供各類嘅測試嘅報告啦，本地嘅消費啦咁樣啊，咁大家上翻佢嘅網站嗰度咧，就可以參加呢個消委會推出虎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依家在虎年啊嘛，未過年，未入兔年咧。 咦，咁即係係咪仲有兩個星期到嘅嗰個參加時間啊？ 係啦，咁參加者可以喺三個投票階段入邊咧，選擇其中一個階段嘅進行投票同埋抽獎啦。而成功選出頭五個咧，得票最高嘅一啲消費嘅新聞咧，就有機會獲得頭先講嗰啲禮物啦，咁樣啊，幾得意喎！我覺得啊，消委會都匠心獨運， 又唔係淨係靠運氣喎。 是啊，因为它入面有些主题奖啊，成功于最离谱、最大快人心、最抵赞组别选出一则的得票最高的新闻呢，就可以有几个不同 category 噶，系啊，消委会是不是很 sweet 咧？ 我听下咩话？ 最离谱， 最离谱， 最大快人心， 嗯， 最抵赞， 咦，搞笑嘢嚟， 梗系啦， 系啊，有坚力啊， 唔好下下都咁，平时已经认真咗一年啦， 系啊， 放松下得唔得啊？而即系平时嗰啲，因为有好多消委会嘅报告咧出嚟，真系牵涉个健康都几紧要，特别系一啲婴儿用品啦，啲爹哋妈咪，哇，好紧要，初生婴儿得两三个月大，即系譬如我屋企都有个新小朋友出嚟啦。跟住咧，嗰个新小朋友咧，哇！真系连条毛巾啊都要消过毒啊，所以都要好紧张啊，即系掂过只手又要劲喷消毒嘢啊嗰啲咧。跟住我就觉得哇，系、哦，所以消委会真系应记一功噶，喺过往嘅叫做协助入边咁样。 你知唔知个小朋友见到啲大人做呢啲嘢嘅时候咧，个 B B 会谂乜嘢啊？ 谂咩？ 你当我系乜嘢啊？点解要咁样搞啊？ 系啊， 我有事咩？即系佢都会咁样谂嘅。 可能系个大人有事啫。咁啊嗱，呢个就系第一个放送俾大家嘅一个着数优惠啦。 咁大家即係參加呢啲叫投票啫。 好啊， 你又用消委會咁多資源啦，你又回饋翻人哋搞個比賽，就玩玩佢啦。第二啦，第二個著數咧就係九巴兔年大抽獎啊！ 嗯， 哇， 又抽獎、 啊，抽獎勁喎，一年咧免費任搭啊！ 誒、好啊， 任何先啊， 係啊，任搭啊。系啊， 即 系嗰个 pass 俾个 pass 系咁嘟咯， 系啊，系咁搭，系咁搭啊， 吓、 這 個， 密密搭啊。咁不过咧，要用翻佢哋叫做巴士公司个会员计划个 app 嘅，咁啊，每年都会有呢个兔年嘅抽奖啦。乘客咧只要喺咧2023年嘅1月31号或之前咧，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啊，登记成为会员咧，就可以抽一次靓奖噶啦。哇！佢首先咧都有啲限量版嘅八达通咧，都有40几个噶咁样。咁有其实。哇！原来有20个得奖者可以获得一年免费搭呢个巴士喎， 好 唔系一个喎， 系咯， 20个， 20个。 如果有呢一个嘅咁好彩咧，你会点样做啊？我会每一个站都落车，再搭一次，每一个站落车， 我会更加多利用九巴嘅服务 啊， 特别系充电服务。你冇电啊？乜嘢即系上先啦，兜个圈， 落街啊，插电，落街做咩？坐巴士， 咁个二奖系咩咧？个二奖咧就系俾你一个月任搭巴士， 即系就一个月， 一个月 都好 啦。 二奖应该都半年啦，最少。 算啦，人哋唔使钱，你又冇乜付出， 你可能中咗六次咧， 系啊， 六次咪加埋咪有半年咯， 又得喎， 系啊，咁都得嘅，咁啊，嗱，抽奖咧将会喺2023年啊2月3号举行嘅，咁啊，当然啦，呢啲条款细则咧就自己上翻去佢哋公司嘅网站嗰度去睇睇啦，嗱，据我所知咧，其实咧港铁公司咧都有呢啲抽奖嘅，又系去翻个。app 嗰度咧，即係港鐵嗰個 app 咧，又可以去抽抽佢。總之咧，就希望咧，農曆新年咧帶啲歡樂俾咁多位嘅聽眾又好啊，佢嘅乘客又好啦。 即係無論你頭獎又好，二獎又好啊，咁其實都係攞個開心啊， 係 攞個二頭啊，過年啊嘛。係 啊，係啊， 係啊，希望大家即係兔年有咩祝福語啊，鐘哥可唔可以幫你諗定先啊？兔年行大运有咩咧？啊，即系通常虎虎生威啊，属于虎年噶嘛，系时候要谂定啲兔年嗰啲祝福语。 啲唔出得街， 我唔会嘅，系啊，圈套咁样系咪？圈套咁样，有等我嚟发挥下创意，谂下究竟啊，即系兔年有咩祝福语先啊？ 系啦， 系啊，咁听众朋友 宣传声带嗰度同听众玩， 不过有咩嘅祝福语都唔紧要嘅，密切留意咧，就系我哋嚟紧咧会有二台利是封锁呢个有各大节目。咁都會有嘅。如果呢個節目送完，唔使擔心住，下一個節目會接力嘅， 係啦， 繼續會送嘅。 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晨光第一線啦，同大家咧睇埋個天氣先。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間係乾燥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啦。咁啊，展望咧明日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同埋乾燥，應該係啲行山啊或者咧出去 camping 嘅好時節嚟嘅。咁睇下大家會唔會計劃一下啦。星期日。同埋咧，下周初咧都雲都會多啲，有幾陣雨喎。 不過琴日咧，即係好快講啊！琴日朝早未你報天氣嘅時候咧，都話咩噶嘛？即係雲啊咁樣啊。跟住走嘅時候咧，已經天朗氣清， 天朗氣清啊！ 一聲已經唔同曬。 咁幾好，背開雲霧見青天。18度氣温，相對濕度咧62%噃。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玩具展咧，就即将喺下个星期一登场啦。由1月9号起，一连4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为大家介绍下今届展览嘅亮点嘅。早晨 ，Baron。 系、hey, 早晨啊，思芬。今年咧踏入第49届嘅香港贸发局香港玩具展啦，以及同期举行嘅婴儿用品展同埋國際文具及學習用品展咧，就將會喺下星期一咧就強勢回歸嘅。咁啊，為新一年嘅貿易採購週期咧係揭開序幕嘅。咁今次咧三項嘅展覽咧都係以貿發局呢個全新嘅融合展覽模式 Exhibition Plus 咧係舉行嘅。咁啊，實體展期咧就係1月9至12号啦。咁而網上展咧就會一路去到1月19号嘅。咁今年嘅展覽主題咧就係齊玩齊學，家家同樂嘅。咁啊，三個展覽咧一共吸引咗咧係嚟自17个国家同埋地區咧，大約1000间參展商嘅。 咁今年嘅展覽咧，亦都吸引咗咧唔少海外嘅展商參與嘅。咁例如喺亞洲方面啦，當然有中國內地啦，亦都有台灣、印尼、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等嘅公司參加嘅。咁而喺歐洲方面咧，就有嚟自白俄羅斯啦、荷蘭、瑞典、土耳其、英國同埋美國等地嘅展商嘅。咁而展團方面啦，咁中國內地展團咧，今次咧係有超過咧250间展商咧係嚟到參展嘅。咁啊，當中亦都得到咧廣東省商務廳嘅鼎力支持，透過佢哋嘅粵貿全球計劃咧，大力推行之下咧，係吸引咗咧超過120间咧係嚟自廣東嘅企業嚟到參展嘅。 今年玩具展有特别的主题展区和产品嘛，不知道可不可以Baron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啊，今年玩具展的一个焦点展区之一就是智能玩具，将会展示多款融入了创新科技的玩具和游戏，好像当中有一款是限量1000套的这个九龙湾巴士车厂的积木模型，咁佢嗰度咧係配有一個 LED 嘅積木閃燈咧，亦都可以透過咧遙控器、智能手機咧，甚至係語音等模式咧係操控嘅。咁而另外啦，喺益智玩具及遊戲嘅展區咧，就有一個新加坡嘅展商咧，係將會呈現一款咧係磁性筆記本電腦啊。咁佢可以咧俾小朋友咧係利用彩色嘅字母同埋數字磁石咧去學習拼字同埋計數嘅。咁同時咧仲可以學埋寫字同埋畫畫添嘅。咁一次過咧係啟發小朋友嘅創作同埋數學天分嘅。咁另外咧，亦都有香港嘅展商咧，今次係會帶嚟咧係可以 DIY 嘅 LED 動物套裝。咁咧入邊咧會有 LED 同埋夜光貼紙等嘅配件咧，係可以俾小朋友咧去自由創作。咁啊，同時鍛鍊佢哋嘅一啲組裝能力嘅。咁而近年啦，綠色環保玩具咧，亦都係一個好大熱嘅一個議題嚟嘅。咁因此咧，展覽裏面咧，亦都會特別設有呢個綠色玩具嘅標誌嘅。咁方便買家咧，可以識別係採購咧呢一類環保元素嘅玩具。咁今次咧，仲有香港展商咧，聯同呢個世界自然基金會咧，係推出呢個動物形狀拼圖。咁拼圖咧係以 FSC 認證嘅材料製成。咁啊，即係個木材咧，係出自咧係被認可嘅良好管理森林。咁而銷售所得嘅資金咧，仲會係用嚟支持翻呢個世界自然基金會嘅。 阿 Baron 啊，我知道咧，玩具展咧仲有多個嘅活動講座可以俾業內人士參加嘅噃。咁唔知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介一下咧？ 好啊，咁啊喺展覽嘅第二日啦，即係星期二咧，下晝咧就將會舉行呢個香港玩具業會議2023嘅，咁今次嘅主題咧就係玩具業的發展與機遇嘅。咁到時咧，我哋會請嚟多位嘅專家咧，係一齊探討業界一啲最新嘅議題，咁啊同大家咧分析疫後最新嘅環球玩具業嘅動向啦，品牌發展致勝嘅關鍵之道，同埋咧點樣去利用電子商貿咧去擴張業務嘅。咁會議嘅費用係全面嘅，咁啊業界嘅朋友咧要把握機會登記參加啦。咁而另外咧喺展覽嘅第三日，即係11号咧，咁就會亦都會舉行嗰個研討會咧，就去探討最新嘅玩具安全條例嘅。咁而另外其他嘅研討會咧，就將會涵蓋智能玩具趨勢啊、玩具檢測同埋出口認證等等嘅議題嘅。 嗱，我知道咧 ，Baron 喺下個星期一咧，亦都會上嚟同我哋介紹埋嬰兒用品展嘅喎。咁到時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唔該曬。 除咗香港玩具展，同期仲有香港嬰兒用品展、香港國際文具及學習用品展。展覽詳情可以上貿發局網站查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围美林村美怀楼发生火警，至少一死六伤。警方清晨5点几接报，美怀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45分钟之后将火救熄。喺单位内发现一个15岁嘅少女当场死亡，另外有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当中45岁嘅女子。 子双手二级烧伤，男子昏迷，火警之中亦都有四个住户吸入浓烟不适，火警之中有大约八十人疏散。政府昨日公布内地免检疫通关方案，首阶段不包括高铁。有科大的博士生说，虽然首阶段带来很多便利，但是仍然期望尽快恢复高铁通车。正在科大攻读博士学位的 Gary 说，两个指导老师分别在科大广州校园和香港校园，他经常要往返两地开会和工作。如果高铁开通，由邻近广州校园的广深港高铁庆城站回香港只需大约半个钟，首阶段通关安排对他暂时未算好方便。身处广州的 Gary 说，虽然内地仍然实施5+3方案，但是不少地区已经放宽限制。他上星期六去到珠海的时候出示居住社区信件，隔离两日之后就可以离开检疫酒店，剩低六日的居家监察亦都可以自由外出。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之后，双方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装备。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声明之中说，美国将会提供布雷德利步兵装甲车，而德国将会提供黄鼠狼步兵装甲车。德国都会跟随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额外的爱国者防空设备。两国又说欢迎盟国向乌克兰额外提供防空系统和战车。美国犹他州发生谋杀和自杀案，一共有八个人被发现死亡。当地警方说，星期三下午接获报案之后，去到涉事单位调查，发现这一宗惨剧。警方相信一个42岁的男子开枪击毙七个家人之后自杀，死者包括疑凶的40岁太太、78岁外母和五个年龄介乎4至17岁的子女。警方说，疑凶的太太上个月入禀法院提出离婚，但是未能够肯定是不是疑凶的犯案动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3, 日元 133.39,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356, 人民币 6.884, 英镑对美元 1.192, 欧元对美元 1.053,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8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19美元，卖出1,833.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牛池湾街市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池湾街市。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再讲一次，就是大老山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仲有车龙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一段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元朗的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柏丽豪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水边围交汇处对出。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由华都花园啦，至到元朗公路泥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红磡嘅学园东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学园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继续提你啦，咁头先咧，屯门井财街已经话咗俾你听啦，路陷咧就解封。咁而家再讲多次，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至到新墟段嘅至到清翠径啊，都系全线解封。咁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行翻原有路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特别呈现《鸟瞰中国》第二季，向世界展现多元化、高速发展的中国。 希望通过我们的拍摄，把更多的这个淹没在水下的这些历史遗迹背后的那些故事挖掘出来。 以航拍配合实景拍摄，将内地的自然风光、城市发展巧妙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鸟瞰中国》第二季，星期五晚上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以前初出道咧，佢就一位咧啊年轻嘅后生女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已经系38岁啊，出道有20周年啊 ，Avril Lavigne。 Where were you born? What is your sign? I can't ignore. Stars aren't aligned. My horoscope. Just let me know. Don't you today? Just stay in bed and let it go. Everything was going great then. Mercury went into retrograde. Yeah. What a beautiful mess we made when Mercury went into retrograde. La, la, la. I think I'm going insane. La, la, la. My emotions got the best of me. La, la, la. Everybody say, oh, what did I hate? I hate retrograde. 好多乐迷同埋乐评界嘅朋友都认为咧，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唱翻咧20多年前咧佢嗰种咧，即系少女味道啊！本周上升四级去到第三位 ，Avril Lavigne 啊 ，Mercury in Retrogra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在上一个星期跟大家讲过一些地方呢，他们过1月1号元旦的时间有些什么的规矩。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规矩呢都可以用古灵精怪去到形容的。到底他们怎样古怪法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Good. 啱啱過咗嘅每一年嘅元旦嗰度，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嘅風俗嘅。咁啊，有啲咧可能會係打爛啲碟啦，有啲係扭耳仔，有啲係顧住喊啊。但係點解會咁樣嘅咧？舉個例啦，講下印度先。印度嘅元旦啊，有陣時被稱之為痛哭元旦同埋禁食元旦，因為佢哋喺新嘅一年嘅第一日咧，唔可以對任何人去到生氣，亦都唔准發脾氣。有啲地方亦都話到過年唔單止唔可以慶祝，反而應該大喊一場，因為佢哋認為元旦一開始，歲月就代表流逝，人生短暫，用哭咧去到表達自己對生命嘅感嘆。好啦，意思咧就去到美洲啦，墨西哥嘅新年習俗都係有啲古怪噶，好多人都會喺元旦嚟嘅時間咧就唔准笑噶。墨西哥人呢，原来他们会将一年分为18个月，每一个月大概20日左右，按照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如果想得到好运的话，一年最后那五日呢，原来是不可以笑的。还有巴西，巴西就说到元旦的时间大家可以上下山登高的，这个香港都有，有些人甚至乎说到见面的时间要掹一掹嗰只嘅耳仔啊，就好似新年嘅钟声响下咁样嘅意思嘅，其实都几得意啊吓。好啦，新嘅一年，可能好多人咧，连埋自己嘅衫裤鞋袜都会着重颜色嘅。至于秘鲁方面咧，佢哋就话到啦，要着黄色嘅裤去到迎接新嘅一年，因为黄色咧啊喺佢哋心目当中系代表太阳嗰种嘅颜色，非常之橙啊，仲系 lucky 嘅 color 嚟添。所以一去到年底嘅时间咧，你发觉佢哋当地啲人都全部啲 color 通都变晒嘅。好啦，去到咧德国啦，佢哋嘅钱包入边新嘅一年中意放一啲嘅咩咧？舆论啊！啊，可能同當地嘅語言有關啦。佢哋對於咧就係好運非常之重要嘅。咁啊，相傳如果輿論可以放喺銀包入邊，就可以為你帶嚟一啲嘅好運啊，或者係消災解難嘅。仲有嘅喎，球王美斯嘅阿根廷啊，佢哋會話到跳入去嗰啲江河入邊啊，沖洗一下呢一個叫做花瓣浴啊。啊，元旦之日佢哋好多嘅大家大户啊，都會同小朋友一齊咧就跳落嗰啲河入邊沖一個咧花瓣浴嘅。喺沖涼之前，咁啊先將嗰啲花瓣咧就揼喺個江面上面，然之後大家就好開心咁樣跳跳落去咁樣。咁啊，甚至乎咧佢哋會稱之為啊有花瓣沖洗過嘅身體同埋嗰啲水咧係比較上聖潔嘅。啊，無論是怎样过这个元旦都好啦，古不古怪啊，同埋用乜嘢形式都好啦，最紧要2023年大家都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接当我亲他。Don't you understand?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的。Philip 早晨。 早晨啊，小白，好开心踏入2023年又同各位听众见面了，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啊！ 新年快乐啊！啱啱过去嘅圣诞同埋新年嘅假期，有冇啲咩特别嘅节目噶？ 主要都系陪下屋企人啦，特别系屋企嘅老人家，趁住防疫措施逐步放宽，梗系要争取时间同佢哋多啲出去饮下茶、行下街啦。 哇 ，Philip， 你都好孝顺、啊，长者咧真系好多时啊，需要我哋陪伴同埋关心噶、 啊。冇错啊！除了关心身体情况之外，还要多加留意长者呢有没有不觉意遇上骗案，成为骗徒的猎物添啊。 是哦，临近岁晚更加呢要防范罪案，尤其是近排啊都有一些骗案是呃长者的、哦。 没错啊，警队呢都很关注长者社群成为罪案受害人的情况。为了加强和长者的沟通和增强他们的防罪意识，都做了很多功夫的。 是不知道有什么功夫 呢？之前呢我就介绍过少年警讯计划，那你又知不知道长者有什么计划可以参加呢？ 哦，我知道，一定是奇乐警讯计划了。我听说、啊、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的、哦。 那啊，等我和大家介绍一下啦。奇乐警讯在2014年2月成立，宗旨是奇乐精神，助己助人。警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给长者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和继续服务社会，同时加强警方和长者的沟通，提高长者的防骗、防罪和道路安全意识，还可以增加对社区的归属感。 参加奇乐警讯计划可以提升长者的防骗意识，这么神奇？ 是啊，为了加强会员各方面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灭罪伙伴，奇乐警讯有一系列的训练项目，发掘会员不同的技能和长处。在防骗方面，就当然不得不介绍一下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这个训练计划的目的，是透过向一班奇乐警讯会员灌输理财防骗的知识和资讯，继而等他们教授给身边其他会员和亲友。 那哪个会跟他们传授这些防骗知识呢？ 要成为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不简单的。首先我们会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同事向一众会员讲解各种形式的骗案手法和最新防骗资讯。之后还有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专家教授理财概念。上完堂之后还要通过考试合格，才会被委任成为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的。 那不知道成为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之后又会有什么活动参与的呢？ 在完成训练的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会在各区警民关系组安排的活动到帮手，例如到访不同地区的长者中心，和其他长者分享防骗资讯，在地区派发防骗传单，以及到社区会堂进行防骗理财演讲等等。有些区的掌门人还很有创意，会一起改编粤曲做防骗粤曲去表演，长者听得投入之余又可以吸收到防骗信息，好正啊。 哇，咁真係好正喎。奇乐警讯嘅会员可以学到防骗嘅资讯，仲可以透过唔同嘅活动又将呢啲嘅资讯呢带俾其他嘅长者，自己又有细艺又帮到人，真係要出动多啲先至得喎。 係㗎，佢哋呢真係好积极喺唔同嘅活动上面贡献自己嘅一份力量㗎。好似 在去年的11月，我们一班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就响应长者日，在全港各区派发防骗传单，而12月就在公展会帮手向市民宣传奇乐警讯计划和防骗信息。 咁听落去，参加奇乐警讯都几多姿多彩、啊。咁仲有冇其他类型嘅训练啊？ 梗系有啦，佢哋仲有奇乐队长添噶。奇乐队长就系喺会员当中有潜质又活跃嘅会员，透过团队精神同埋领袖才能训练，训练佢哋成为队长，等佢哋协助警区统筹同埋举办活动。 有奇乐理财防骗掌门人，又有奇乐队长，我仲听过有奇乐探长同奇乐导赏员噶。 哦，犀利、哦，小白，你咁都知道。你所讲嘅探长咧，就系、是、奇乐探访队长嘅简称啦。就系、是、同社会福利处合作，训练会员嘅探访技巧，加强佢哋对预防虐老、防罪、防骗、交通安全等等嘅知识。等他们协助担任探访独居长者的工作，将这些信息带给独居长者，而奇乐导赏员就会上堂去认识具有特色的警察建筑、本地历史景点等等为课题，学习导赏知识和技巧，而合资格的导赏员会带领各区的会员去到不同的景点参观，发挥所长，继续贡献社会。 奇乐导赏员有嘢学，又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参观。喂 ，Philip 啊，听落几好、啊。 的确是几好噶。奇乐警讯在2018年和2019年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合办导赏员训练课程。受训了的导赏员就会在各区协助带团参观不同的景点，例如有中环大馆、位于边界的麦景图碉堡、香港高尔夫球会以及旧邮地警署展览等等。透过导赏令会员发挥所长，贡献社会，充分展现奇乐精神，助己助人的精神。 哇，原来有咁多唔同嘅训练噶，咁除咗训练之外，有冇啲乜嘢活动系可以一大班长者一齐玩嘅咧？ 当然有啦，仲有各种唔同嘅参观活动、兴趣班等等，务求扩阔会员嘅社交圈子，令佢哋保持活跃，做到退而不休，与社区保持联系。过去三年几嚟啦，疫情虽然对举办实体活动带嚟一定影响。但奇乐警讯仍透过各类型线上线下的活动为会员增值，包括制作不同的影片上载到社区平台，等长者在屋企抗疫的时候都能够学习简易的运动、咏春、书法、手工艺等，保持身心健康。在2022年头，奇乐警讯和少年警讯亦積極參與由民政事務局舉辦的包裝及派發防疫服務包，以及參與香港青年聯會舉辦的同心抗疫 You and Me， 分派防疫物資，為抗疫出一分力。 哇，可以製作不同的影片上載到社交平台，奇樂的會員真的一啲都不簡單。 沒錯啊，其實很多長者都會想緊貼時代的步伐，对使用科技产品都充满好奇心和憧憬，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手机拍摄工作坊，鼓励长者透过课程掌握短片制作、拍摄策划、故事构思剪接和后期制作等等的技巧，分享生活的点滴短片。在今年七月，奇乐警讯就举办了一个庆祝回归25周年短片创作比赛，主题为长幼共融，共庆回归，希望透过比赛可以令长者和年轻人走在一起，共同参与短片制作。 这三赛作品我在网上平台都有看过，真的拍得不错，好有水准的。 不单止啊，他们除了对拍摄有兴趣之外，还喜欢打机。近年电子竞技在全球各地兴起，为了可以令长者与时并进，感受电子竞技的喜悦，奇乐警讯在2018年开始已经举办获资历架构认证的电子竞技课程，从中学习电子竞技的历史发展、串流技术、团队精神等， 仲可以亲身感受一下现场比赛嘅紧凑嘅气氛，同年青嘅电竞手交流心得添。 听落啲活动都几精彩同多元化，我知道参加奇乐警讯仲可以参加埋义工服务噶。 唔止义工服务噶，我哋奇乐警讯每年都会举办奇乐警讯全爱心，捐出10,000个福袋派发俾全港各区有需要人士，藉此盛事向弱势社群送上爱心同埋祝福，表达警队对佢哋嘅关怀，同时可以令警队接触到更多唔同阶层嘅长者，传达防罪、防骗、道路安全、防弱老嘅信息，令警队更有效与长者建立紧密互信嘅伙伴关系，让他们感受到警队心系社会的信念。 真是又充实又有意义，等我都介绍多些身边的长者加入奇乐警讯先。是的，多少岁才可以参加的，还有怎样参加的？ 其实年满55岁的人士就可以参加的了。想参加的人士可以上香港警务处网页，在警察信息里面会找到奇乐警讯的页面，可以在网上报名或者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寄回湾仔告示打道123号旧湾仔警署2楼奇乐警讯及社区联络组收就得㗎啦。如果想知多啲关于奇乐警讯嘅活动同埋资讯，可以浏览奇乐警讯 Facebook 专页㗎。 好，唔该晒 Philip 啊，今日呢好多谢你讲咗咁多关于奇乐警讯嘅信息俾我哋知啊。收音机旁边的你或者你认识的长者都想报名参加的话，那就要快点上香港警务处网页看看啦。唔该晒 Philip， 拜拜。 唔该晒你啊，小白，拜拜。 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天马苑。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浸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在收费广场。另外啱啱收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在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车多，龙尾风力楼。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城门隧道公路落斜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比较挤塞。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支路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小榄车多缓慢，龙尾喺扫管笏。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一段慢车，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津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2022年12月31日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冇免费胶袋啦。

系刑事罪嚟噶， 系、哦 成为虚假文书。 而家直头喺记者会上面咧，都有讲到有关嘅事情嘅时候咧，咁啊唔知道应该会点样处理好咧？嗬， 嗱，当然啦，我哋嘅司法制度啊，或者我哋嘅警察嘅设立咧，就要有报案人嘅，咁、所以就如果冇证人冇证咧，咁啊警方都好难采取咩行动嘅吓，咁、呢个系我哋。嘅制度咧係個完善之處啦，可以咁講。 嗯，今日相當完善啊，呢、這個唔錯唔錯。 咁除咗呢啲咁嘅有啲 juicy 嘅東西之外，睇下啲啊報道咧，仲有兩件案件都係係咪叫風化案咧？其實叫有傷風化嘅案件喎。 關於啲咩嘅咧？ 嗱，一宗咧就係、去年啦嚇，咁啊就係、有啲片啊，嗰啲傳眾嘅片咧。就話有啲啊好勤奮嘅保安員咧疑似啊，咁啊拍攝到咧喺九龍咧就某個豪宅定屋苑咧，咁啊某個單位嘅陽台上面咧有睇落似一男一女咧，又似喺光天化之下咧、就做啲一次性活動，即係啲兒童不宜啊！如果電檢處就話以前啦、不雅嘅東西喎、 係咁啊做呢啲不雅嘅行為啊！但係我諗坊間好多傳媒或者民眾都會講噶啦，佢哋喺佢哋自己嘅地方做嘅啫喎，大狀咪咁又有問題？ 嗱，據報道咧就係話。两人咧被呢个查办啊嘛，送官救治啊。不过最近嘅消息咧就话，撤销啊起诉咯，咁样。 哦。 咁自不然就有好多人提出问题啦，点解唔告咁样啊？吓。咁啊，点解唔告咧？当然有我哋唔知道嘅原因啦，吓，暂时吓。 嗯。 咁啊，有啲时候啊，睇下系咪证据不足咯，咁嘅样。 哦。 证据者咧就系姑勿论件案件几严重都好啦，都要认出个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唔觉意咧就睇下条。片咧啊，咁啊上面咧嗰啲人嘅面目咧就似乎比较模糊噶喎。 哎呀，咁啊一定系保安员嗰个电话嘅解像度唔够高啦。 啊，呢啲将来可以有改进改善空间系嘛？但无论如何咧，即叫拿住咁嘅证据咧，如果想系证明身份嘅话咧，话唔定都有啲疑难啊。 嗯， 咁啊呢度其实都有个啊即系题目嘅 topic 可以讲咧，就话。究竟咧認人喺法庭上面點做嘅咧？即係包括平時即係話啊見口見面咁認得翻個人啊，認出嘅疑犯啊賊咧，咁啊認人啦。咁但係如果喺畫面上面咧、圖像上面去認嘅時候，咁有冇咩程序咧？咁呢方面咧都又要係成集啊，慢慢講噶啦。 咦，係喎，咁啊講開，如果你話畫面認人嘅時候，你知而家嗰啲叫做後期製作嗰度相當之厲害啦。我哋見到荷里活嗰啲都知道喎。哇，如果你話嗰條片攞去認人嘅話，但係原來條片唔知真假嘅，哇，真係有排拗喎。 咁啊，辛苦你法官啦。不過咧，就頭先小白問開就係、是、喂，嗰度如果係自己地方。可唔可以告啊？咁嘅樣或者告咩罪咧？咁、我就順帶咧，有另外一件案件都可以提及嘅。 係啊， 咁就係話咧，有啲叫做程序商店啊、 哦， 有啲人叫咩成人玩具店啊，好新嗰啲店， 總係有塊布遮住噶嘛。 啊，咁我就冇特別留意啦。不過就係、是、啊，睇翻報道咧，就話咦，原來咧有個睇落啊疑似男性顧客，啊，起碼係。扮顧客先啦，咁啊入到，原來裏邊有試身室喎，唔知試乜嘢？ 係咯，哦，奇怪奇怪。 入到試身室裏邊，試完之後咧，就逃之夭夭啊！但係被發現，可能咧喺裏邊咧有疑似咧係做咗一啲可能係喺度進行自我呢個感覺良好嘅行為咁樣嚇。 係啊，佢又留低咗啲美好回憶啦。 係啦，咁就户主啊，定係店主咧，就要有啲手尾要跟啦，咁嘅樣嚇。咁亦都系报咗警嘅，咁、一般人就会问啦，喂，咁究竟啊犯咩罪咧？咁样啦，同呢个阳台行为咧，可能大家摆埋一齐咧都要考虑啦，吓、究竟一个咧就系、是、店铺里边嘅所谓更衣室，或者系试身室，一个咧就是、可能人哋自家嘅阳台， 系、 咁香港咧其实仲系沿用咧一个英国普通法嘅一条法例咧，英文又系唔知有冇读错啦 ，outraging 嘅 public decency 啊。咁中文咧舊底啊，譯做咧就話有違公德罪嘅。近期我又見到咧有另外一個中文名詞叫破壞體統罪啊。 哎呦，呢個新字嚟喎。 公德嘅嘢咁啊，細個咧就讀書話咩梁啟超啊，飲冰室主人就論公德啦。咁啊，大家都知咩叫公德啦咁樣。咁啊，體統咯，咁啊睇舊底啲粵語片咧，阿樂公啊。 就会或者李鹏飞就做起一个咧，就话个仔喂你啊，成何体统咁样啊？咁所以咧，呢啲字咧应该系字典上嘅字啦。咁条罪咧，其实就唔系净系覆盖咧风化案件嘅吓，总之所有啲嘢，只要系做出嚟咧，即系令人哋觉得咧吓，系有伤啊，伤风败德啊，啊或者系即系如果用翻吕琦嗰啲说话咧，即系。下流啊，唔好啊，咁就其他下山好多隻字啦，咁就已经系代表住咧系呢种罪行嘅类型啦。咁但系咧就冇错咧，呢个罪行咧其实好古老嘅，讲紧十六世纪有案例，即系莎士比亚嘅时间啊。 哇，都几百年咯。 系啊，咁啊嚟到今时今日咧，其实系唔一定系喺公众地方或者系公共地方咧吓，不必批咧。咁睇翻啲案例咧，就並非如此嘅，即係話犯案嘅地點咧，啊，唔係一定要嗰個犯案者咧係身處公眾地方嘅。啊，換言之，即係話人企喺自己屋企咧，啊喺度跳嚟跳去搞搞震咧，俾出邊睇到咧，可以成罪嘅。 哎呦，咁呢個要留意喎、 啊。咁啊點解咧？原來佢個罪行咧，而家嘅詮釋咧，啊睇翻啲案例嘅寫法就唔係話佢身處邊度，而可唔可以俾公眾咧係睇到。而且咧，仲系能否啊？即系好似出师表咁啊，先帝称之曰能咧。啊，即系如果能睇到咧，即系啲公众 can see 啊，咁就已经有罪噶。再试过咧，有啲咁嘅银行啊，或者一啲嘅机构咧，有啲人吓匿咗喺某些地方啊，虽然当时咧冇人睇到，但系法庭考虑就话，咦，佢身处嗰个位置，至咧做埋啲咁嘅嘢咧。只有公眾人士睇到咧，咁咧就已經可以成罪。 哦，咁啊，我就明白啦。公眾人士睇到嘅就叫做傷風敗德啊，有損體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另外嗰位嘅仁兄嘅話，佢都喺試身室入邊睇唔到噶咯，咁啊點搞咧？ 嗱，咁所以咧就好視乎嗰個試身室嘅設計啦。但估物論點咧，就另一個討論就係、是、係唔係咧入咗個試身室裏邊閂埋門咧，就變成咗。私人地方就并非公众地方咧，咁咁、当然头先提咗啦，呢、這个罪行本身就唔系话嗰度系唔系公众地方啦，咁咁第二考虑就话，唔通你入咗去警署报案室啊，入咗去警署嘅厕所嗰、那个地方就变成咗私人地方咁嘅样吓，咁呢个咧有机会再去讨论啦，嗱，并非如此嘅一、那个法例就，至于你话公嗰、那个咁嘅试身室可唔可以俾人睇到咧，又要睇多少少案例就系、是。睇翻都系英伦嗰啲啦吓，咁、我仲唔单止系睇到啊，听到咧里边有啲声浪啊，咁、都可以系成罪嘅。 诶、系啊， 系 啊，因为佢成条罪嘅原因就系唔想你啲人咧做埋一啲嘢，咁伤风败德咧，系喺公众嘅眼中啊，或者嗰、那个。耳朵又好啦，总之佢知道吓，你做啲咁嘅嘢咧就唔啱嘅，即系当然佢哋系有咗其他嘅条件啦，咁嘅样吓，咁所以就要留意啦吓，正正当当有案例喺处嘅。 哦，咁啊，所以有阵时话睇啊，睇唔到又好，听唔到咩都好啦，喺呢个公众场合啊，最紧要咧都系叫做唔好做啲伤风败德、有损体统嘅事。 香港嗰啲酒店設施咁完善，咁啊價格又唔係遙不可及嘅，咁咪咯，咁咪即係揾個地方，即、就、係、是、自己盡興咯，唔好搞到其他人啦，係咪？ 係啦，就正如世界盃一樣，雖然過咗，但有好多地方大家都中意咧，就不如成班朋友一齊揾個地方聚一聚，咁都係個價錢大家都知道係咩嘅。 四年之後又有，唔係喎，定係兩年之後又話搞咧，到時又等著潮啦，大家。 係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陣威。 唔該。 拜拜， 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食花生，花生好有营养价值噶，唔系净系爱嚟曲线话啊呢件事，等我食下花生先。原来花生嘅外膜咧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啊促进肠道嘅蠕动，所以。即是那层衣有人士都有它的功用。花生就建议大家不要成日买大大包，应该小小包，并且存放在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以免发霉和受一些细菌感染，吃了之后影响健康。花生的好处有很多，不过吃得太多都不好，特别是如果你有花生敏感 啊，咁就真係要戒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的朝头早啊，咁啊揾阿畅出嚟咧，一起讲讲今天晚上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七点半钟嘅时间以事论事啦，咁我都记得啦。但系个议程系啲咩咧？今日要靠你讲下啦。 冇错啊，咁啊，即今个礼拜咧，立法会讨论过好多唔同嘅议题啦，即系有政治有民生嘅。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聚焦下，即系帮助大家咧做个懒人包咁话，睇下咧集中睇下有啲咩焦点，我哋必须要知道嘅议题。咁啊，啲议员同啲官员有倾过啲乜咧？我哋一都同大家咧 highlight 翻出嚟嘅，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以事论事啦。十点半钟嘅时间咧，系咪了撼中国咧？ 冇错啊，呢个纪录片了撼中国。咁啊，睇过上个礼拜嘅朋友都知道啦，即系我哋用呢个超高清 4K 嘅航拍技术咧，居高临下带大家咧睇下整个中国唔同地区有几壮丽，有几多唔同嘅文化。咁啊，今集啦，下集啦，就会带大家咧从呢个喜马拉雅山脉穿越过嗰啲崎岖嘅地方，去到咧青藏高原，就睇下咧嗰一部分嘅壮丽景色啦。另外咧，亦都咧喺云南啊，沿江而下一路咧随水去到向东，去到上海。咁啊，由云南去上海咧，睇到好多唔同嘅民族啦，睇到唔同嘅又有乡村又有城市嘅唔同风景。咁啊，想睇下咧呢、這个高角度睇呢个中国嗰啲风景或者文化咧，咁啊今晚十点半记得要睇《了撼中国》啦。 系啊，呢、這个高角度呢个位咧相当之靓啊，因为我哋成日都系即系喺陆地行噶嘛，点样可以喺个上空嗰度望落去？除咗搭飞机之外咧，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啊，《了撼中国》咧就有唔同嘅角度出发啊，无论文化啦，定还是系嗰个眼睛嘅享受咧，都有一啲新嘅俾大家睇啊吓，留意住啦。好，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在我的2023年日程表入面已经一早 mark 了太太的生日了。我还已经提前想好了怎么搞。就是叫埋仔仔一起上亲子蛋糕班。到时呢由他整生日蛋糕给妈咪，一家人温温馨馨过生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有冇喺日程表嗰度 mark 埋我同钟哥噶，小白？ 梗系有啦，呢啲点会唔 mark 啊？大大只字仲 set 埋 alarm， 一个星期之前已经提埋啦， 系嘛？千祈唔好咁样。 点解啊？ 你如果俾你太太知道你将我同阿 O 当成同你太太同一个级数咧，佢会唔高兴啊？ 贵家伙，我太太冇 set alarm 添。 咁要啦，咁要食饭啦，唔系日日都好好。 原来唔系同一个级数。 小白屋企门口咧，随时有啲玻璃碎喺度。 系啊，嗰啲 跪低。 咦？点解打烂玻璃咧？咩事啊？ 咦？仲有冇得卖鸡毛扫噶？我想问。 有都话冇啦。 讲笑啫，讲笑啫。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处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香港同内地通关的网上预约系统，由昨晚六点起至到今朝八点，已经录得超过286,000人成功预约，系统运作顺畅。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约系统开放由1月8号至到3月4号，一共8星期的日子，成功预约的市民分布在不同日子和时间，个别口岸在某些日子的个别时段已经额满，不过同日子仍然有其他口岸和时段可以给人选。黄志光话，系统容量充足，如果屬於個人預約，一般少過10分鐘就可以完成，有同行者大約需時15分鐘可以成功預約。大围美林村美怀楼发生火警，至少一死六伤。警方清晨5点几接报，美怀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45分钟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个15岁的少女当场死亡，另外有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当中45岁的女子双手二级烧伤，男子昏迷。火警之中 中亦都有四个住户吸入浓烟不适，火警中有大约80人疏散。台湾台中市有住宅发生火警，五个人死亡，当局怀疑是纵火所致。消防凌晨近四点接报，大理区一栋三层高的住宅起火，派出超过80人到场灌救，在屋内救出三男两女，包括两个小朋友，但是当时心肺功能已经停止，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初步调查，死者为屋主一家三代同堂五人，怀疑有人纵火所致，确实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之后，双方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装备。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将会提供布雷德利部队装甲车，而德国将会提供黄鼠狼部队，是黄鼠狼步兵装甲车。德国都会跟随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额外的爱国者防空设备。两国又说欢迎盟国向乌克兰额外提供防空系统和战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7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9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升2.8；友邦保险87.8，跌咗3；阿里巴巴101.9，升2.3，中国平安56.2升8毫，美团189.5跌3，京东集团252.2升4.8，奈雪的茶系报6.97跌咗6.2，微盟集团6.7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33.77，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6，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5,924点，升103点。港金报17,100蚊，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99美元，卖出1,83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伟业街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喺天富海湾；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喺环宇海湾。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呢呢丝丝。每个人作息时间唔同，因应喜好，生活节奏都有自己规律。当然亦会受一啲客观因素影响，令大家节奏同步。例如翻朝九晚五，大家都要喺指定时间去到某一地点。无论你生活作息如何，大家都要适应咯。好多人都觉得如果冇呢啲规范就好啦，可以瞓到自然醒，想起身先起身。生活唔再紧张，已经成为好多人嘅梦想。轻轻松松，需要擘大眼嘅时候先起身。但系亦有一啲情况可以令某部分人提早起身。你可能会话啦，乜嘢事情咁吸引，令唔想起身嘅人都肯自动自觉落床呢？农历新年又到，准备过年嘅事情好紧要。例如办年货、买新衣，但是未至于要早啲起身。不过讲到去银行换新钞票，准备封利是，即刻唔同晒。农历新年一众需要派利是嘅朋友，都会根据传统，新年要用新银纸封利是。如果你有经验都知啦，迟咗去银行，新钞票就会俾人换晒，所以有咁早得咁早。早的意思有两样，第一就是当发钞银行通知大家可以开始换领新钞票，头几日就要去，有咁早得咁早。另一样就是银行一开门就要到，有咁早得咁早。这几日发钞银行有些不同措施，平时九点开门可能还未够早，直头提早开门时间，专俾换领新钞票嘅市民换新银纸。如果你想亲身去换全新钞票，麻烦上网查清楚，得呢几日咋。当然现今世代可以网上预约，亦有发钞银行准备定一啲新银纸套装，即係指定价钱里边已经有唔同面额嘅钞票，免得你去到柜面再要讲我要几多张20蚊，几多张50蚊，几多张100蚊。派利是的人就会关心到底几多点可以去银行，收利是的人当然漠不关心，他们不介意银纸新定旧，最紧要面额大定细。有换钱的市民说，由于之前疫情去不到拜年，所以今年利是将会加码补回之前那些。我听到有人这样说，心想不是啊嘛，这样都有得补，过节搭住公众假期会补返俾你，所以又补价。身体唔好，买啲好嘢你食，我哋要补身。超时工作问老板攞返多啲钱就有补水，饭学都唔够，放学继续上堂，我哋要补习。估唔到旧年冇俾利是，利是都可以有得补。收利是你会讲声多谢，如果今年有人补返之前利是俾你，麻烦收嘅时候唔好讲一声多谢，要将旧年应该要讲嗰句多谢补返俾人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好一朵迎春花， 春畅怀。 秀才下，插起那迎春花，芬芳破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下。 祝大家新年快乐！ 要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哋二台有啊，而且仲可以送俾你添。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详情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在今天的飲食圖鑑之前呢、先看看今天的天氣19度啦、 OK 啊、 相對濕度 56%， 大件事、 啊、乾乾了紅色火災，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所以今天呢 幾支音 幾支音幾支音黃金金這樽是 蜜糖水、 啊 哦 用 下 口啊！ 要啊要啊要啊！ 识玩识玩识玩， 梗系要啦！嗱，今日咧就 识玩识玩识玩， 就介绍个汤 学嘢啊！学嘢啊！ 梗系要啦， 系啊！ 我哋即刻都学嘢， 买啱买啱蜜糖翻嚟先啊！大家可以 share 啊！好， 不过都系即刻补翻一句先。都要問下你嘅身邊嘅中醫師，睇下你嘅身體啱唔啱喎。 係啦，啱啦，啱啦。 打俾 Terry 先。 冇錯，冇錯，冇錯。 好，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一個湯。呢、這個湯咧就啱天氣乾燥嘅時候啦。咁、我啲皮膚都偏乾，我要搽 cream 搽得好密嗰啲人嚟。因為我係就算濕度高咧，我都係要搽潤唇膏嗰啲人嚟嘅。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爆擦，甚至乎爆擦到流血。我同我二家姐都係㗎，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俾我媽點樣養成我一個。搽润唇膏的习惯呢，他就说到、因为我和我二家姐爆插都很犀利嘛、一见到嘴唇流血的话呢罚10蚊、我的年代罚10蚊、 咁惨已经流血了， 可以买楼 了、 到现在 可以买楼添， 每次10蚊到现在可以买楼的了、 买到楼流血流死了那种 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所以那时候就不想被阿妈罚钱呢，罚走了零用钱呢，是这样搽润唇膏， 但治标不治本嘛， 治标不治本、 口唇膏你搽润唇膏是治标的嘛， 是啊，你起码不用流血先， 怎可以治本呢，除了喝多些水之外， 真的要看看、真的、有没有什么调理身体、为什么身体会成经常都会这么干渴、 系、啦，咁如果你话想滋润翻个身体嘅，咁啊成日都话啲中医师就讲提高翻个津液咁讲嘅， 系啊系啊 系啦， 或者经常咩啊，系咪汤水唔够啊嘛， 系啊， 系咪汤水唔够、 汤水唔够啊，身边搵翻个人啊咁样， 嗰个第二句啦。咁揾咗第二個人，嗰、那個人未必一定煲湯水㗎。 係啊， 呢個人 你咁辛苦聽阿媽講話，因為 因为你干啦，搵翻个人啦，原来嗰个人又冇糖，又冇汤水俾你嘅，唉，到时真系得不偿失， 麻烦啲。 讲你搵个人翻嚟，唔系叫佢煲汤你饮嘅， 咁当然识得煲汤会更加好啦。 好啦， 好，喂，我哋讲翻今日个汤水先。 大家咁唏嘘， 今日其实有啲外佣姐姐识得煲汤， 有噶，有啊。 外佣姐姐咪帮到手咯。 呢个我都要讲。外佣姐姐咧，其实你 罗宋汤。 唔系吧？ 咦，用罐头刀嗰只，跟住即刻倒落去。 中汤唔识咯， 中汤应该识嘅，因为 教下咯。 有啲人嚟到学嘅， 系啊，好多好多姐姐咧嚟到嘅时候，佢就算你问佢先嘅，你聘请佢嘅时候，你问佢你识唔识煲咩，识唔识煮咩咁样，佢话佢识嘅，当然你可以试一试嘅手势先啦。咁有啲外佣姐姐真系叻嘅，佢煮啲餸，因为可能之前已经 serve 过好多唔同嘅家庭咧。佢直头将人哋嗰啲优点咧 带过嚟， 咁劲， 厨神咁样，系啊，我识得有啲朋友嘅印尼姐姐，我真系同佢讲，哇，你真系同我 friend 讲，你真系好彩，你唔系净系请咗个印尼姐姐， 你请埋个厨师， 你请个厨神翻嚟，哇，你真系三餐温饱，你真系谂办法留气留住佢先得噶咁样。咁但系有啲咧，你佢唔识嘅，咁你就唯有咧去慢慢教佢啦，同佢用呢种嘅方法煮啊，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啱啱外国嚟。嚟到香港工作嘅，我識得我另外有個朋友咧，哇，好冷門喎、啊！佢、請嘅印佢請嘅工人姐姐咧係非洲籍嘅，真係咩都唔識住。咁佢嗰陣時佢都承認係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同埋太多嘅飲食習慣不一樣啦。咁佢都有唔同嘅問題呢？佢喺呢度啦。好咩 做咩啊？ 諗起我有個朋友以前咧。點樣教佢外佣姐姐煮飯呢？跟住外佣姐姐聽完之後，佢係唔識嘅。咁佢點講呢 ？You put this into this, cut this, and then this. Boil, mix, this, burn. 未同大家依家咩啊？兩餸兩餸飯咁樣啦，係嘛？佢叫法 this. 即跟咗落去個腦入邊喎，睇嚟呢一樣嘢。 係啊，雪櫃入邊攞出嚟嘅時候，microwave 啦， 係啦， hit 係啊 ，hit ten minutes 係啦，咁有啲字會講翻嘅，你又唔好講到咁樣，係啊，唔知係 present 嗰個唔好定接收嗰個唔好，但係會講 present 嗰個唔好， 我聽過啊， 係。 跟住咧有一次咧，佢係講電話。摇佢 ，You put this into this one。 哇，佢电话难解释喎。你真人见到佢嘅时候，你都可以手指指 this 啊嘛。咁你电话你好难 this 可能佢哋已经沟通咗，我唔知啊。 FaceTime 咯，FaceTime 咯。不过 FaceTime 咧又好麻烦嘅，系啊，姐姐又觉得自己冇私隐啊。 系啊， 讲 翻汤水先。咁啊，汤水今日同大家讲呢个咧就系三文鱼头番茄豆腐汤，好简单嘅一个汤水。 哇，几中意呢个喎？ 三文鱼头， 三文 拣豆腐 啱唔啱先？今晚今晚呢个啱啊？ 喂，呢个最啱。小白其实苏巴呢，你除咗嗰啲汤圆煎饼嗰啲咧，我真系搞唔掂，因为我都怕肥啊嘛。但系暂时呢个维他命 C 高，第二咧我真系好想饮。你一讲完， 喂，你好有反应， 系啊，好有反应， 真系正，你好想饮。 呢个应该唔难搞， 呢个唔难搞， 起码唔使用保鲜袋， 交俾你分享下先。 系啦，咁啊材料系啲咩咧？咁啊普通日式百货公司，哎冻肉铺都有啊， 三文鱼 头一个，番茄两个，豆腐半砖，咁啊姜啊几片啦，姜咧如果呢个天大家譬如觉得我凉凉地， 系多几片， 直头多几片， 多几片， 你中意啊成嚿抌落去都得噶，随食随砖便。另外就系水啦，当然系要。咁啊先个步骤啊，先将呢个三文鱼头咧就切一半，咁啊洗干净佢啦，咁啊亦都你洗干净佢就唔好谂住求其就算，你都用啲厨房纸咧印一印佢，系啦。咁啊我见过有啲人煮餸咧就喂洗完佢就咁抌落去，你都印一印佢。咁佢仲可能仲有啲叫做殘餘物啊嚇， 你即係話我啫， 我冇噶， 我就就咁樣洗完， 唔係因為點解咧？ 衝一衝， 抌落 你處理嗰個，你係整椰菜，椰菜就唔使印嘅，烚椰菜咧洗完佢次就得噶啦。好啦，咁因為點解咧？三文魚頭都仲有個步驟要記住嘅，就要將嗰個魚腮咧就切走，因為你嗰啲就算冰鮮咧，個魚腮都仲喺度嘅。咁嗰個就唔好一齊煮啦嚇。跟住咧就將番茄同埋豆腐咧就切件先，先切件就備用。咁啊，豆腐咧我唔中意切太細件嘅，我中意有咬口，同埋我自己本身個我都幾中意食。豆腐特別是街市買嗰啲，咁你就將佢，我直頭人哋買一磚啦，我呢個時候會買兩磚，因為我真係開四嘛，又開四都大嚿噶嘛， 大嚿， 佢我好中意食豆腐噶，就係玉子豆腐都中意食嘅，咁但係呢個咧我就淨係用普通嗰啲滾湯豆腐啫。 好啦，咁啊番茄系两个啦，咁啊头先都讲咗，你亦都将佢切啦。咁啊番茄你可以譬如开四或者开八，咁啊色随转变。好啦，然之后咧你就倒咗水啦，咁啊开呢个中火，咁啊加一少少油嘅，加少少油啦，跟住亦都系等啲油热咗之后咧就放啲姜片落去。咁啊其实好简单，你先将佢咧就煎一煎香佢，咁啊煎香佢咧同就咁抌落去都系两回事嚟嘅。你就咁抌落去啲味咧。唔出嘅， 哦，要煎一煎先啊， 系啊，通常好多都系煎一煎先嘅， 系 呢个同外国嘅煮法有少少不同，外国就真系就咁抌落去，咁啊， 煎完咧啲汤会唔会特别奶白色多啲咧？小白， 奶白色就唔会，但系个汤真系会香好多， 哦、 因为个鱼个味咧激发咗佢出嚟啊，咁啊变咗推汤水咧都会香好多啊吓，好啦，跟住咧亦都煎香咗佢两边啦，咁啊亦唔使熄火噶啦，咁啊你中意嘅你用嗰个煲去到煎香佢又得，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直头咧就另外一个 pan 煎香佢就放入个煲入边，好啦，个放入煲入边嘅，梗系加水啦。咁啊，然后咧将以上嘅材料放入去，放入去之后咧，就将佢咧就中大火滚 滚 滚嘅十五分钟，滚咗十五分钟之后咧，跟住就再你喺呢个时候，其实我中意啲番茄咧有少啲窍门，有啲番茄我中意淋啲，有啲番茄我中意爽啲，咁所以有啲番茄我可能会叫二步落番茄啊、 哦， 第一步就淋啲嘅，譬如细路仔中意食，咁我中意食嗰啲有咬口嗰啲咧，我就之后我先至再放番茄入去，咁就有两种 texture 嘅番茄喺入边嘅，咁啊放埋落去之后再滚多佢一阵啦，滚完佢之后就再焗佢。焗佢大概十分鐘，咁其實你發覺呢個湯已經完成嘅。咁你我自己中意調味方面加啲鹽啦，我就食得偏鹹嘅，即係鈉含量都偏高嗰啲嚟 嘅。 我係 唔緊要嘅，飲湯啫，係啊，OK 嘅。 係啦，跟住再落啲胡椒粉去嗰度調一調下個味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已經 OK。嗱，如果大家發現咧，煮完呢一個三文魚頭湯嘅時候，發現面層嗰度有層油，因為我煎過啊嘛。你唔中意嘅，你就喺嗰啲 係 啦，十蚊鋪嗰啲，你買個撇油嗰啲呢咧。整走佢，咁你个汤咧又清又香，啊啲浓啲味咧又浓郁，同埋又健康，最紧要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到你都滋润一下，唔使惊啲皮肤干啊！ 真系啊，饮翻多啲汤水啊！吓喺礼拜六嘅时候，听众朋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